早晨啊，时间嚟到朝早嘅六点零八分啊吓，咁啊而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啊陪住你嘅。朝早啦，咁啊同大家睇睇天气，二十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5%，咁啊嚟到咧就系2021年嘅3月1号，咁啊亦都咧就系星期一嘅早上嚟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咁啊继续啊，啊真系遇上呢两个字咧，要讲而家都好似唔系咁容易啊。遇上啊，有白元浩咧喺直播室入边陪住各位听众喺朝头早嘅时间开始迎接一个星期嘅挑战啦吓，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成日都会话我哋需要把握光阴，争取多啲嘅时间或者善用自己嘅时间，其实正值就系因为生命系有限嘅。所以呢先至会显得更加重要。如果佢係无限嘅话呢，时间或者好多嘢你随手摆啦，因为你觉得你有用之不尽嘅时间。正直亦都係因为生命係有限嘅，所以我哋先至要努力不懈。如果唔係我哋又会懒散到成盆散渣咁样摊喺度，都係觉得冇所谓啦。生命係有限嘅，令到我哋觉得喂，我哋一定要喺某一个界线之前完成某一啲嘅工作，因为我哋真系有好多嘢想做噶。喺呢一个世界上面，重要嘅唔系我哋到底做咗啲乜嘢，更加重要嘅系你如何让别人完全相信你真系有付出过。我哋需要肯定嘅，除咗系自己对自己嘅肯定之外，呢个要系第一步啦。仲要系别人对我哋嘅肯定，令到我哋生于世上有一个更加大的存在感，特别是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甚至乎情人，当他们能够跟我们分享更加多，大家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空间里面多点珍惜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可以每一天过得更加甜美和快乐。早嘅时间，除咗系白权乐同你哋讲早晨之外，不妨出门口之前或者之后，同屋企人或者同你嘅朋友、同你嘅挚爱讲句早晨啊！ 现实是现实，明白总有意外，谁料我已永不懂再恋爱。你决心不再恋我吗？心笑再勾起，可否让情复胎？难道你觉得不算什么？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独自看海。匆匆的爱才现代，我没法隐瞒，我未放开，但我却继续爱你，但你终不再理睬。撒又那拉哦，撒又那拉哦，而为何心中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明白总有意外，谁料我已永不共在爱。 始悄悄各自看开。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我会亲爱。 呢个时间要醒了，六点十四分的时间，欢迎黎明，我的亲爱。 我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 Coffee Time 咧，又系我林慧啦。今日3月1日嚟到新十八啦，唔知道你屋企嘅贺年食品到底食晒未咧？过年嘅时候咧，食咗好多高盐、油、糖，甚至乎咧系油腻嘅食物，好容易咧就会令到体内嘅脂肪越嚟越多。相信脂肪肝呢三个字咧，你都应该听过噶啦。其实唔单止系因为农历新年，疫情底下多咗人在家工作，这个常态亦都令到好多人咧少咗运动，从而都增加咗患有脂肪肝嘅风险噶。有肠胃同埋肝脏专科医生就话啦，脂肪肝的形成呢，往往就跟消耗量赶不上吸收量呢是息息相关的。近这几个月就多了10%的人呢因为脂肪肝的问题去求诊。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呢摄取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又或者是高升糖的食物的时候呢，就真的要好好注意了。因为这些食物都会令大家患上脂肪肝的风险大大提升的。当然啦，少做运动亦都系另外一个好主要嘅因素。有医生就补充啦，香港人嘅脂肪肝问题咧越嚟越普遍，本身系肥胖嘅人士咧系尤其高危噶。最早咧就系20至30岁咧就已经可以患有脂肪肝啦。而一旦出现咗脂肪肝咧，就会增加肝硬化、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系患上癌症嘅风险。其实唔单止系肝癌啊，当身体积聚过多嘅脂肪咧，都会加剧体内发炎的反应，增加了患上癌症的风险的。虽然由脂肪肝演变成为癌症呢，往往都需要10年至20年。不过如果太迟发现脂肪肝的问题呢，肝脏可能就已经严重纤维化，那就会加快癌变的进度的了。医生就提醒大家了，因为脂肪肝呢多数都是没有表征的，需要依赖恒常的体检来到发现的。所以日常维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呢就很重要了。除了不可以吃得太油腻之外呢，亦都不要摄取过多的碳水化合物。而高升糖的食物好像白饭等等呢，都很容易令到血糖大上大落的。当然有糖分的饮品，特别是冻饮，很多时大家都会不觉意落了很多糖浆下去了。咁新陈代谢慢嘅人咧，就特别容易令到脂肪积聚喺肝脏啦。至于喺坊间咧，都好普遍流行嘅食肉减肥法啦，又或者系生酮饮食等等嘅呢啲方法嚟减肥咧，其实都好容易会诱发炎症噶，令到肝脏更加容易纤维化。所以医生都建议大家日常咧，应该多啲摄取含有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嘅油份，例如系芥花籽油啊、橄榄油等等。咁就可以減低脂肪肝喺肝臟積聚嘅機會啦。 黑色 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K Radio 2，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第一线， 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这个社会有很多非常好的爸爸和妈妈的。早餐当你吃的时候你会怎样选择呢？会不会其实你的父母都已经帮你好好准备呢？好的事呢真都可以大家一起讲一下分享一下。有一名的妈妈她是香港的。她为了就是解决自己的女儿偏食的习惯。一想起她每一天就想她摄取足够的营养。佢竟然间就可以做250日咧，即系呢250日入边啊，做不同款式嘅早餐。啊，讲真啦，其实我都好中意煮嘢食嘅。不过你叫我250日啊，甚至乎讲一年啦，不如我哋一年入边咧，每一日都要谂唔同嘅早餐咧，的而且确系有啲辛苦，同埋系有啲难度嘅。可能你今日系我细个中意食一个叫100分早餐，一条香肠加两只嘅荷包蛋。又有试过咧，就系用牛扒去做早餐，系啊，细个真系咩都够胆死。啊，呢位妈妈咧，佢就有好多唔同嘅配搭啦。啊，加上啊，佢咧就系同自己嘅女女一齐咧，就系共享早餐，逐渐啊令到呢个女儿咧偏食嘅习惯得以改善。好啦，咁佢见到佢啲早餐咧，其实都相当之精彩嘅，即系每一日咧望落去嘅时候啊，虽然咧感觉上啲早餐个样好似差唔多，咁但系咧其实亦都系有分别嘅，嗱有试过咧用米粉啦，有试过用炒面啊，啊钵仔糕，跟住再加生果，全部咧都见到佢非常之靓，好似咧飞机餐咁样，有个盘咧就拎出嚟嘅，跟住就有餐具啦。同埋咧有唔同嘅靓嘅器皿咧，就装住嗰啲嘅早餐嘅。啊，见到有西式嘅，有日式嘅，有港式嘅。啊，亦都咧就有一啲传统中国式嘅，即系例如粥啦，甚至乎见到面包上面咧就系布满咗牛油果嘅果酱。饮品方面都非常之讲究噶，除咗咧就系讲紧会有一啲正常嘅，譬如牛奶之外啦，亦都会配有咧就系豆浆啊。甚至乎咧，有阵时会系茶嘅，或者奶茶。哇，每一个配搭咧都可以话咧就系全新。啊，咁佢有一个咧就系叫做秘笈嘅。呢个秘笈系咩咧？佢就话到啦，其实咧的而且确要每一日啊，趁咁多嘅早餐，令到屋企人每朝早都有咁劲嘅正能量咧，系非常之困难。但系佢话市面上咧，其实有实在太多款啊，唔同嘅早餐。啊，净系讲话大家中意食嘅可能窝夫咁样啦。咁啊，窝夫再加上咧就系少少嘅朱古力酱，咁啊加少少生果，譬如香蕉咁样，都已经系一个咧营养均衡嘅早餐。再加多杯牛奶或者咧就系豆浆嘅，又可以咧就已经搞掂啦。如果惊佢譬如膳食纤维唔够嘅，每日都要准备咧就系一啲生果，又或者咧就系少少嘅沙律。哇，佢咧真系非常之好心机啊！我见到啲早餐咧，每一份都相当之靓，啊，嚟叉烧米粉咧都有嘅，甚至乎朝头早嘅饮品咧，啊，有阵时厉害到会系咩咧？一个嘅椰王，咁啊帮佢督埋饮管噶啦，咁啊可以话见到到咧就系妈妈都非常之细心啊吓。而家话日式嘅，咁啊见到有呢一个嘅烧三文鱼扒啦，跟住再有一碗嘅饭啦，我样样嘢咧都做得相当之精致，我有偏食啊！都可以搞掂啦，戒咗佢啦，系咪？咁但系咧，每一日咧要有咁多嘅叫做精力去到处理呢一个早餐嘅问题咧，都真系睇得到咧，妈妈嘅伟大咧相当之厉害啊！吓啊，同埋咧，佢每一次呢一个嘅份量都相当之重要噶，因为咧由偏食去到咧就系中意食嘢咧，系好需要咧就系讲究耐性，点样去到咧就配搭每一日嘅呢一个嘅早晨嘅一个早餐。咁啊，所以咧佢话到啦。如果每一日嗰个份量系有阵时多，有阵时少嘅话咧，就好难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啦。咁啊，有好多网民咧见到呢一位嘅妈妈相当之有耐性啦，咁啊个都赞佢非常之好啊，做得好好啊，爱心爆棚。好啦，轮到你啦，今日朝头早开始，你又会唔会想做一个咧就系好嘅早餐呢？啊，头先见妈妈好多款嘅早餐入边咧。比较上或者就咁好快咁样睇啦，佢嘅早餐咧，我又唔系好觉有一啲即食嘅食品啊，即食面啊，呢一类咧好似比较上少啊吓，可能米粉系嘅，咁但系咧绝对咧就系唔多啦，同埋都系比较上健康噶。你又会唔会谂下每日朝头早嘅时候点样用早餐帮自己打打气咧？ 头早，食个靓早餐，就好似一个靓嘅开始一样。祝福你今天有一个好嘅星期一，然后有好嘅一个星期，再有好嘅一个月，同埋好嘅一年。 一加一加一再合成做住下，若然也多一位相信事情就变化，就会对。 就是 CO Star 的集合地球保卫队，不过不是很啱我们今天早上六点半钟之前这个主题，即是讲早餐、集合早餐保卫队的似乎啱主题一点。好了，喂，听完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先，转头回来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继续早上有白权到陪着你晨光第一线，转头回来再见。 我好想出去玩啊。 为什么啊？ 成日都说这里不去得，那里又不要去，困在家里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缅甸多处爆发示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谴责缅甸保安部队使用暴力。另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亦强烈谴责对酿成死伤，深感困扰。英国外交部表示会同盟友合作向缅甸将领制裁。英国又促请缅甸军方尽快恢复民选的民人政府。缅甸全国多处寻日有民众上街抗议军方发动政变夺权，警方据报以实弹驱散。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话，根据可靠消息，最少18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翻嚟本港。 警方昨日在沙田马场拘捕三名男子，介乎43至44岁，涉嫌非法收受赌注。初步调查显示，有人在沙田马场收受外围赌注，观察马匹开跑后的状态，然后以手提电脑登入非法赌博网站，在赛事期间投注。警方检获6部手提电话、3部手提电脑、大约26000元现金和大约960万的怀疑外围投注记录，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昨日下午，旺角西洋菜南街和豉油街交界有人聚集，一名男子被捕。警方指向群众发出警告时，被捕的29岁男子拒绝离开，并继续叫口号。期间他被指怀疑用手袭击一名男警，被警员制服，并涉嫌在公众地方行为不检，拒捕和袭警被捕。政府表示，星期日共有超过7000名市民经疫苗接种计划接种首剂疫苗，累计超过20000人接种。发言人呼吁属于五个优先组别的市民尽快接种疫苗，俾香港的经济和市民的生活尽快恢复正常。另外，疫苗接种计划的网上预约系统今朝九点起重新开放，市民可以在系统预约8间接种科兴疫苗的接种中心，以及医管局辖下18间普通科门诊诊所，直至到28号的名额。至于伏必泰疫苗，政府话会在今个礼拜中开放疫网上预约系统，俾市民预约接种。具体安排会在短期内公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风势减弱。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白元浩，你准备好未啊？ 林慧，准备好啦。 晨光第一线，每朝六点开始，4个钟头嘅节目，要做好多准备功夫噶。 系啊， 要准备唔同嘅资讯带俾每一个听众。 当然啦。 咁你觉得最重要系准备乜嘢呢？ 准备埋钟哥、崔杰彤同埋阿 O 咯。 晨光第一线，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6点35分嘅时间，早晨啊，崔杰彤。 早晨啊，白元浩。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系啊，嗱，今日2021年3月1号啊，朝头早嘅时间啦。 多谢你提醒我。 系，因为寻日你 send 嘢俾我嘅时候咧，我先至突然之间发觉，咦系、哦，我 download 嘅时候，因为你写咗日子系三月一号、哦， 系啦、啊， 我 send 嘢俾你嘅时候咧，就写咗二月廿九。 我真系睇到你啲 file 嘅时候咧，我都谂一谂，啊唔都系我记错啊，今年可能真系系闰年，等我即刻望一望日历先，唔系、哦，今年二月系得廿八号早咗完嘅、哦，唔系有廿九日嘅、哦。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太留恋呢个二月啦。 系嘅，系嘅，不过你展望将来啦，三月份已经嚟咗啦。 系啦，今日踏月踏入呢个三月嘅第一天啦。咁、嗯、啊，之前咧，小白就成日带我去食啲日本嘢啦。咁啊，都原来发现哦，唔同地方嘅食物咧，有时食食下咧，即系你都会讲下哦，原来嗰个地方咧有啲咩文化咁样啊嘛。咁啊，寻晚咧，我朋友咧就带咗我去食一间餐厅，都可以同大家讲下嘅。佢、哎、咧、哦、就系、是、食一个日系，但系佢系秘鲁菜，即系佢用即系加咗一啲日式嘅元素喺度，但系其实主要咧佢系一个秘老菜嚟， 诶咁得意！我通常咧系食嗰啲日式嘅，不过咧系加呢个法国料理嘅，会比较多。 系、哎、啊，系啊，呢、這个比较多啊， 系啊，系啊， 可能会用啲靓啲嘅日本食材啊，譬如和牛啊嗰啲啦，咁啊用法国嘅煮法啦。咁佢咧就系秘鲁菜，咁坐低嘅时候咧，就大家已经喺度讲哦，到底秘鲁菜即系食啲乜嘢嘅咧？咁、啊、样咁跟住咧等紧嘢食嘅时候咧，我就上网查一下啦。咁、原来咧佢话秘鲁菜咧系混合咗呢、這个。印第安同埋西班牙嘅特色，咁当中咧亦都受到非洲啊、阿拉伯啊、意大利啊、中国啊同埋日本等地一啲煮食方法嘅影响，咁即系简单嚟讲，佢都几 fusion 嘅。 系啦，我仲未好想象得到咧，佢到底佢个菜式出嚟嗰个模样系点样啊？ 嗱，其实咧，望落去就一定唔会你话好似法国餐嗰啲咁精致噶啦。有时佢上到即系嗰碟菜上到台嘅时候咧，都会话啊介绍啊呢一个系乜嘢食物，咁啊你捞下佢啦，即系会 mix 埋一齐嘅。咁、比较特别嘅咧，我觉得有一个就系一个头盘嚟嘅，就因为佢系加咗啲日式啦，咁所以佢咧就有啲牛油果粒。有啲吞拿魚粒，即係吞拿魚刺身嘅粒粒，咁加上一啲豉油同埋wasabi 嘅醬咧，其實都已經好日式啦嘛，即 係 好似一個沙律咁。不過咧，佢就再加咗一樣嘢，就係、是、西瓜粒粒。咁跟住魚。竟然加埋西瓜落去，但係你食嘅時候咧，你發現多咗一種清新嘅味道嘅。 match 嘅係嘛成件事？ 系、哦，你估唔到，即系无啦啦加咗啲生果落去，点不知原来有几夹噶、哦。咁一路睇嘅时候咧，即系我睇嗰、那个网上面嘅资料啦，就话原来咧头先所讲啦，佢混合咗好多唔同地方嘅特色嘅，即系如果你话系秘鲁嘅菜，尤其是咧有一种咧叫做同中国广东粤式料理融合嘅料理咧，就叫做 Chiva。CHIFA 喺當地咧，原來係好流行嘅喎、 哦。哦，芝化 係啦。咁原來咧，你話喺秘魯嘅首都利馬嘅城市嗰度咧，一條街上面咧，至少啊都會有一間呢啲嘅餐廳係寫住芝化嘅。 哦，真係好 common 嘅喎，對佢哋嚟講。 係啦，咁就 common 咩咧？就係佢哋嘅菜式加咗一啲廣東粵式嘅一啲做法，一啲料理喺 咁佢點啊？成點心一籠籠咁樣上噶個樣係？ 呢、這個我又唔知道佢係點樣啊！但係我估可能粵式我哋平時食開嘅嘢咧嘅食材，佢都有加到落去咯。咁、不過咧，這個 Chiva 嘅名咧仲可以再演繹一下嘅，就據講啊嚇，就係、是、好似中國講。吃饭即系吃饭 哦，系 咁、样嚟嘅，系啦，咁所以其实都几得意啊！原来秘鲁菜即系未食过嘅时候，就会谂到底系点样嘅咧？原来佢都同好多唔同嘅地方嘅饮食文化都 mix 埋咗一齐嘅，即系加咗啲嘢落去嘅。 哦，几有趣、唔知道佢哋会唔会将肠粉，即系我哋朝头早食啲早餐咧，肠粉捞埋入去，变成咗咧系其中一种主食咁样咧？哦，咁又幾得意喎！ 係啊，或者可能用一啲中國嘅方法咯，但係用佢哋自己可能比較多嘅食材啊咁樣咯。咁不過尋日你話有冇一啲好特別嘅食材又冇嘅？我可能因為佢已經 mix 咗唔同嘅文化喺度啦，亦都就下香港人嘅口味啦。咁有炸雞啦，有魚啦。咁不過有時咧，譬如你食到一個嘅牛肉串啊或者飯咧，佢就有好勁嘅香。料嘅 哦，咁呢样嘢又似翻似嗰啲咩印度嗰种感觉，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我觉得都几得意喎。 哦，有机会要试下呢个秘鲁菜系嘛？ 系啊，最紧要系个价钱亦都好相宜下，我觉得个性价比唔错嘅，所以呢、這个，所以今朝早就想同大家讲下秘鲁菜其实系食啲咩嘅咧？ 系咧，呢样嘢真系最紧要，性价比高嘅嘢我哋最中意嘛。 好，下次到我带翻你去试啦。 好啦，唔该晒 Kitty， 一阵间见。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百科。 好啦，出面是20度的气温啊，相对湿度 86%， 晨光百科。我其实本身今日晨光百科呢又是諗住讲下这个的食物食材的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的叫做牛啦。啊，为什么突然间朝早呢就是讲牛呢？其实牛真的分了很多不同的等级的。啊，大家知道呢，例如有 M12 啊， A5 啊， A5 啊，通常都是扔着和牛啦。咁啊，都系成日都系一齐听嘅名嚟噶啦。有啲咩分别呢？啊，牛肉嘅等级又如何分嘅呢？啊，原来唔同产地嘅牛肉咧都有自己嘅唔同分级嘅标准噶。嗱，香港人最中意食嘅日本啊、美国同埋澳洲嘅牛肉为例啦。好啦，日本咧就将牛肉分为 A、B、C 三级噶，再按住肉质去到细分五个嘅等级，即系 A 入边有12345 ，B 有12345。C 有12345，五咧系最高，所以 A5 咧就系所谓嘅极品和牛。好啦，轮到美国啦，唔好咁激动先。美国嘅农业部咧就会根据牛肉嘅成熟度，同埋咧就好似见到嗰啲咩啊，牛肉嗰啲大理石纹嘅脂肪含量，去到品评为咧有8个唔同嘅级别噶，最顶级嘅咧只系占咗2% 嘅啫，咁啊所以咧。我哋见得到咧，美国嘅和牛或者美国牛肉咧，啊呢个分级嘅方法亦都系不一样。好啦，去到澳洲咯，澳洲嘅评级咧就系根据住佢系肉嘅颜色啦、深浅同埋肉眼部位嘅脂肪油花纹等等，将牛肉分为 M1 至到 M12。咁啊，都系啦，数字越大越高级，脂肪比例越见平均，所以当中咧最高级嘅咧就系 M12 啊。不过香港咧从大陆输入嘅新鲜牛肉咧，啊原来并冇统一嘅分级噶，只系由卖家自行判断再定价。咁啊，有专业人士就话到啦，喂，香港最好嘅牛肉啊，售价咧都去到200蚊一斤噶。好啦，唔同嘅牛肉嘅味道，喂，有冇分别先？有噶有噶，日本嘅和牛咧有一种叫做油香，美国嘅牛咧就侧重呢一个嘅浓味啊吓。咁但系各个产地嘅牛肉都会即系有分唔同嘅级数啦，唔同嘅味道啦。头先话咗啦，日本嘅和牛入边啊 A5 嘅油分咧系属于最多，因此啊肉质咧就最嫩最松化 ，A3 咧就较为瘦，牛嘅味道亦都较为浓烈噶。咁啊，不过咧 A5 话就话最高级啫。不过每一次食嘅时候咧，可能我自己即系觉得咧油分太多啊，食得好少嘅啫。基本上咧就系食一细块，你觉得哇系好食啊。不过咧系好油啊，所以咧都食唔到好多啊吓。食晒细嚿咧都已经可能俾你送饭又好，或者点样烹调啊食都好啦吓。好啦，至于澳洲牛方面咧，原理亦都系一样。M1 咧即系M1 啊，呢个肉味啊最浓。M12 咧就最重呢一个嘅油香噶，啊除咗咧就系产地同埋级数之外，咁啊饲料对于肉质亦都有好大嘅影响噶，咁啊相信大家都一定听过啦，一个叫做谷饲牛啊，系咪咧？谷饲牛系咩嚟嘅咧？嘅卖点咧就系油花比较上丰富啊，口感亦都比较上圆滑。其实谷饲嘅意思即系喂饲嘅时间啦，就以高热量嘅粟米、大豆等等五谷咧，去到催谷牛只快高长大，咁啊，所以佢啲肉咧都系有少少不一样嘅。仲有咧就系草饲牛，顾名思义咧，即系只牛系食草嘅，啊，相对嚟讲咧就天然得多啦。 咁佢哋话到苏格兰仍然咧就有唔少嘅草饲牛噶，咁啊，因为咧就系自然开放呢一个嘅牧养啦，咁所以啲肉质咧就比较上硬，咁啊相对嚟讲亦都系结实嘅。不过胜在系咩咧？就系有一种浓浓嘅原始牛嘅味道。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幸运只因有着你。不再流浪与蹉跎，来深深抱紧我，让痴心加上锁，落寞欢欣听着你柔情蜜语，再燃亮我。清风渗着雨点，清新仿似你常怀念，喜欢看下雨天，喜欢跟你再相见，重拾未了缘，爱意永不会间断，就算世界与星空每天改变，爱你更多总不敢半点，最爱听你声线，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幸运只因有着你，不再流浪与蹉跎，来深深抱紧我，让痴心加上锁，落寞欢欣听咗，即使分隔数千里，情还在，心中炽热似火，终于跟你再相见，怀念是折磨，爱意永不会间断，就算世界。 版本就几得意喎，边个嚟嘅咧？佢哋 DJ 啊吓，爱的呼唤，出边20度嘅气温啊！ 我系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咧，咁啊讲下啲 IT 嘅事情啦吓，咁啊电话侧边咧已经播出咗咧，就系电脑系统分析师阿陶喺度，早晨啊， 喂，早晨， 今日咧就要拜托你啦吓，咁啊有啲嘅问题真系都棘住咗喺度啊，咁啊有啲听众咧都问我，喂，如果喺公司嗰度咧，有啲乜嘢办法可以传达啲信息系最快脆嘅咧？嗱，我自己咧都有用过某一个品牌嘅叫做网上系统啦，咁啊好简单嘅啫，当我自己嘅电话进行一啲叫做喺行事历或者 schedule 啊一啲叫做编排嘅时候咧，当我电话一入咗，甚至乎喺个 schedule 个 item 嗰个项目入边咧，打咗好多嘅细节嘅，然后咧个电话有啦，跟住咧喺我自己同一系列，即系我自己 email 登记嘅系列嘅所有嘅一啲装置嗰度，甚至乎咧可能系我屋企人咧，佢哋嘅电话都会咧就显示出啊，到底我今日嘅 schedule 同埋入边嘅内容系要做啲乜嘢咁样。咁有人就问我啦，可唔可以喺公司咧？老板打咗个 email send 俾咁多位嘅员工， 然后呢、啊、有啲嘢要更改、哦。咁老板呢自己都喺呢一个嘅、网上面自己改咗某一啲嘢。全部人又收到，可唔可以做到呢啲咁方便快捷嘅方法，定还是又有其他嘅方法都可以参考下嘅呢？ 其实呢本身 Canada 都可以做到呢方面嘅嘢嘅，不过我就觉得反应就慢咗少少啦。咁喺而家呢就通常都会用一啲social 嘅工具啦，好似我哋 office 嘅话呢、啊、以前就用 Skype for Business 嘅，咁而家呢就可能会用 Teams 啦。咁就係呀，咁就可以喺 Teams 上面倾偈啦，亦都可以喺上面 share 嘢嘅，咁其实都好方便同埋可以即时添。 哦，咁似唔似其实我哋而家一般用緊嗰啲譬如WhatsApp 啊 ,Line 啊呢类型嘅通讯软件呢、 其实有啲似嘅，不过呢又唔完全係啦，譬如是 WhatsApp， 我哋可以而家系录住啲声音啦，同人哋倾偈啦。咁、 啊、 但系 Teams 就冇呢个功能啦。咁但系调翻转 Teams 咧就可以做多人会议，咁 WhatsApp 咧就相对就冇咁强大啦呢方面。 哦，咁如果你话文件修改嗰啲咧，咁如果用你所提供介绍呢一个 Teams 嘅话咧，咁又有啲咩优胜嘅地方，容易啲处理，等啲 office 嘅人容易啲搞？ 咁如果用得 Teams 咧，咁应该咧佢都有包到微软嘅一系列嘅办公室软件噶，咁所以咧你可以喺电话上面装翻一个 office 嘅 apps 啦，其实都可以开到 Teams 入边嘅嗰啲文件一齐 share 一齐改添， 即系一齐改咧就一齐可以同步就进行噶咯，即系所有员工都得噶咯。 系啊。咁當然唔好 share 太多啦，始終你咁多人改會亂啊嘛。 即係睇下就係最 update 嗰個邊個，咁大家一改完之後咧就撳個掣，然後大家就可以攞到最新嘅版本啦。 哦，撳都唔使撳啊，打完就 update 嘅啦。 哦，係咩？我撳都唔使撳添啊？哦，我都落伍啊，原來撳都唔使撳啊，一打完就自己咧就更新曬。好啦，咁除咗係喺 office 上面啦，如果有一啲嘅叫文件上面嘅 share 可以用呢個方法啦。但係咧，你上次咧講過一啲喺鍵盤上面啊，呢啲非常之快捷鍵啊，好有用嘅。今日又會唔會有一兩個醒下我哋啲聽眾呢？ 喂，可以啊，都咁啊，今日就介绍另一个啦，都系跟住之前 Windows 嗰粒掣开始嘅，咁就 Windows 掣加个英文字母 D 啦 ，D for Dog 啦， 系， 咁就可以做将，如果你咧喺电脑上面开咗好多个 application 嘅时候，咁你揿一个 Windows 加 D 咧，佢就会一次过收埋晒，咁啊睇得翻个 desktop 嘅， 就系呢一个啦 ，Windows 掣就加一个 D for Dog 嗰个掣，咁啊即刻咧就可以收晒所有你做紧嘅嘢。就变翻一个干净嘅画面， 冇错啦。啊，咁呢个通常可能有老细走埋嚟嘅时候，最快速嘅方法就系咁啦。 咁除咗呢、這个Windows 就系加个 D 之外咧，仲有啲乜嘢得意嘅秘技咧？ 仲有另一个咧，就系、是、Windows 制都系加 G for Girl 嘅。咁佢就会出咗一个 Game Bar 嘅。咁呢个功能就强大啦。咁佢专门系为游戏而设嘅。咁可以响上面改一啲声音啦，譬如系你嘅。游戏嘅声音啦，或者用咪嘅声音，咁啊，等你可以调节翻一你自己中意听到嘅边一种声音先。 哦，咪咪住先，我问一问啦。所谓嘅game bar 游戏 bar 嗰啲游戏系咩嚟噶？ 哦，即系就系嗰啲游戏咯，譬如系出庭嘅游戏啊，或者揸车啊咁等诸如此类嘅。 吓、啊，咁佢就可以改入边嗰啲声啊？ 调节咯，系啊，譬如可能你可能同人哋倾偈嘅，咁你想调校翻起你咪嘅声音，可能人就话喂你太细声，我哋想校大声啲。咁可能平時你要走出去呢隻 game， 你先至可以改到。咁、 哦、 但係 game bar 咧，就直接喺面頭可以俾你可以控制啦。 喂，呢一招咧，即係我哋話真係好強大喎！我突然間 foresee 到好多嘅電腦專家、啊、或者一啲嘅宅男咧，應該成日用喎。呢、這個係嗰、那個 Windows 掣就加個 G for Girl 嗰、那個，跟住一撳嘅時候就佢嗰、那個叫咩 game bar 係嘛？個 game bar 就彈咗出嚟啦，然後我就好似即係好似我哋電台咧有好多我哋 on panel， 我哋嗰個控制台啊，有好多唔同嘅飛帶喺度嘅，有一條條嘅，咁、我哋就可以控制翻自己想邊一條咪嘅，想喇叭嘅邊一個聲大聲細聲，咁就可以控制，就唔使話次次咧都係喺右下角嗰個 volume 啊，嗰個聲音嗰個就一扭咧就全部扭曬咁樣，就唔使用嗰個啦。 冇錯啦，仲有就係佢可以錄埋影添。帮你做埋 screen recording， 哦，即系我个 mon 出啲乜嘢，然后佢就可以录晒啲乜嘢， 系啦，就专为真系 gaming 而设噶啦。 哦，咁唔怪之得咧，我成日见嗰啲 YouTuber 打机点样可以录制自己嗰啲画面，原来就系用呢个方法咁简单嘅咋。 其中一个啦，系啊。 哦，咁大家可以袋住喺袋啦吓，呢两个嘅秘技，一个咧就系 Control D for Dog， 嗰个咧就可以即刻收晒，变翻靓嘅 desktop 啦。 另一個咧就係 Windows， 就係就再加一個 G for Girl 嗰個咧，咁亦都可以咧就控制到好多聲音啊、畫面嘅嘢。咁啊，大家慢慢研究下啦嚇。好，今日唔該曬阿陶，唔該曬你，拜拜， 拜拜。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6:55，出面20度嘅气温啊，晨光 Coffee Time。最近嘅天气的而且确咧就回暖咗唔少啊。今年因为疫情关系啦，所以好多市民咧就冇办法去到外国嗰度咧就赏樱，即系嗰啲樱花咧。日本、韩国同埋台湾内地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樱花噶噃。不过若果咧就要睇樱花嘅话咧，发现咧原来今年度啊，本港都有唔少嘅地方咧，好多人咧会去赏樱。系啊。香港都可以上映的。康文署今年特别就在沙田的石门安景街公园、大埔的海滨公园、大埔都有，大埔那铺我未看。荔枝角公园种植了就是富士英、山英和疑似就是墨掩英。近日正在就是开得好犀利，即系我哋成日都话满开啊，日文有句字叫做满开，即系指咧呢啲嘅樱花就开得非常之璀璨啦吓。好啦，昂坪咧就有多款嘅樱花，亦都咧就系开紧，咁啊系栽种以嚟咧最好嘅观赏嘅一次。不过大家记住啊，咁啊赏樱嘅时间千祈就唔好谂住咧，哇可以咧好似去到外地咁样咧，成个世界都系咧就系满天樱花。又睇埋啲咩等緊櫻吹雪，香港唔會有雪啦，係咪？又等緊櫻花咧，即係嗰種落花瓣嗰種似落雪嘅感覺，冇嘅。雖然話就話今年咧係香港種植櫻花最成功嘅一年，咁啊見到好多地方咧可以俾大家花見，即係咧可以俾大家咧就係欣賞下呢啲花。咁啊，但係咧最好咧都係用長鏡頭啦，或者要 zoom 得近少少咧去到影啊。先至影到咧，就係呢一個嘅櫻花嘅美態噶。政府方面亦都話到，其實幾年前開始已經喺昂坪種植多款嘅櫻花，咁但喺2018年啊，超強颱風山竹侵襲香港嘅時間咧，哇，真係辣手催花，咁啊導致咧昂坪有多種嘅花啦，咁啊嗰度有邊咧又有廣州櫻、山櫻，仲有南國早櫻，以及咧就係掩井吉野櫻。小橋等等的櫻花品種啊，咁啊都冇辦法開，咁啊去到今年嘅時間咧，就見到佢哋逐一開花啦。咁啊呢個最新嘅叫做滿開嘅指數咧，就去到28啦，即係尋日啊，都仲係見到呢一個櫻花係滿開緊嘅。咁啊，如果你話喂喺市面上我見到咧，除咗頭先講過嘅地方之外有櫻花啦，仲有其他咧，望落去又好似櫻花，但又唔知係唔係櫻花，係啊，最近咧都開咗啦。因为咧，除咗有樱花之外，仲有啲梅花啦，以及咧就桃花嘅，咁大家咧都可以去到屋企附近嘅地方，我估梗有一棵咧喺你附近嘅，咁去嗰度影下相，咁啊试下咧就好似搭飞机去咗外地咁样，可以赏一赏樱啊吓。我自己咧都几中意咧，就系睇下呢啲花嘅。咁啊，有阵时咧，如果睇完花之后咧，可以饮翻杯嘢嘅话咧，个感觉咧就真系比较上放松，可以 relax 一下啦。朝早嘅时间都系噶，咁啊，希望咧听住晨光第一线，大家都可以轻轻松松啊吓。出边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嘅。咁啊，今天早上咧，咁啊亦都会晨光第一线准备咗好多唔同嘅资料，去到早上嘅10点钟啊，同大家见面。咁啊，如果你话喂一路可以睇住呢一个樱花，一路听住晨光又得唔得咧？我自己觉得梗系正啦。樱花咧，以前成日觉得净系去到外地先至有，香港都可以赏樱嘅话咧，或者有其他黄花风铃木啊咁样，都系一件赏心悦耳嘅事嚟噶。7点钟翻嚟，我哋二台再见啦。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转播。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风势减弱。 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顺利降落，顺利降落火星，舱门即将打开，请航天员准备登陆。 上火星有哪里有得这么容易啊？但在地球上真的有个地方跟火星很相似，似到连太空人都用它来做训练场地。讲的是阿曼的佐法尔沙漠啊。电视节目一起闯天下之无极行，今集阿曼沙漠堡垒探沙，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7:06嘅时间啊，咁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除咗白元浩之外啦，林慧芭比都喺度。早晨， 早晨啊，白元浩。 哦，冲咗入嚟啦啊，见到 系啊，早晨啊，小白，早晨， 有冇喘紧气先？ 好喘，因为啱啱有个好新嘅交通消息。 哦，好啊， 系啊，咁啊，先讲个交通消息先。 好啊，好啊，好啊， 就喺屯门公路咧，出九龙方向，跟住豪景花园嘅快线就有坏车，咁而家影响到一带咧，就已经开始系车多啦。重复多次，就是屯门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跟住豪景花园嘅快线有坏车，咁一带呢就车多。咁另外啦，爆水管方面呢，何文田嘅佛光街就爆水管，佛光街去红磡方向，跟住常胜街嘅慢线需要封闭，影响到呢就係常胜街嘅车不能够转入去佛光街。咁而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呢，17号需要改道行驶。咁搭呢条巴士路线呢要留意啦，呢个学校区呀，因为17号呢条路线。咁隧道方面呢，红隧 係呀， 好彩啱啱跑完过嚟。 係 呀，之后就而家戴住个口罩好焗啦。係，继续讲啦，唔好意思呀。咁呢就隧道方面呢，红隧而家就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 咁快呀。 係呀，今日已经开始早返少少，可能再多 啲学校。 係呀，今日真係多人返学㗎。 係呀， 即所有都我知道㗎啦，都已经係要返学啦。咁我仔仔都话㗎，今个星期开始完全正常，幼稚园都係啦。 嗯， 係咪，所以咁早有坏车囉，所以都。即係多咗人咧，早出門啊， 就多咗車咯， 係咯，咁個機會就會大咗。 咁壞車機率就高咗啦， 係啦，即係如果數學咁計啊，係啦，咁路面都有個塞車嘅地方，就係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跟住進發花園呢一段咧，亦都開始係車多，咁啊就係咁樣啦，暫時。 嗯，咁啊出邊嘅交通咧，似乎今日都開始咧就係慢慢繁忙啦 嚇。 係啊，咁啊大家要留意住交通消息啦。 係啊，呢個搭巴士何文田呢個咧，呢個學校區都影響都大嘅，所以呢個17號我以前都有搭过，因为我以前咧系啦，我以前中学咧都真系喺何文田区嘅，咁、所以咧呢个17号咧，我以前每朝都会搭佢，咁喺观塘嗰度总站啊嘛，裕民坊嗰度，咁我最近都有去翻裕民坊咧，都发现嗰个总站都已经变晒咯，即系重建啊嘛，咁同埋呢 个系咩？重建之后我又重建咗，我冇去过， 系啊，而家重建咗嗰度好都好多，变咗两栋好高嘅楼咯，喺、住宅嚟嘅，咁啊巴士总站咧就改咗入去里面，以前咧就本身一条喺出面室外户外嘅，咁而家咧 喷泉嗰边噶。 嗰度有噴泉咩？我唔知喎。 新開咗個噴泉啊嘛。 哦，係啊，哎呀，我真係唔知添。咁但係，哦，唔係啊，噴泉係海濱啊嘛，係嘛？佢呢個喺裕民坊咧嗰度嘅，係咯，爭好遠喎。嗰個，但係咧，呢個而家就諗住將來會搬入去嗰個室內啲樓下面啊，嗰個總站嘅位，係啊。 室內又好啲啦，係咪？又唔使話成日曬住或者落雨，不過可能會焗少少。 係啦，不過應該有啲通風系統嘅， 應該會做得到呢啲設施。 而家好多其實喺商場下低或者屋苑下低嗰啲巴士總站，其實我覺得都做得幾好啊，通風都幾好啊。 因為佢通風啊嘛，真係。如果你通風，有瓦遮头其实是挺舒服的。 是啦、啊、又不用成日揼住雨嘛。 是啊，反而我呢，我反而去蓝田那个总站就靓、啊。有一格呢是有得有冷气咁等车的、哦、在个总站那里。 是吗？ 是有个月台啊，是有得总站呢，是里面有个室内有个室、 哦、 里面有凳。 零零舍舍有间房是给你等的。是啦、哦、 你 见过 是啊， 我见过。 我就好特别，我本来。 我初头离远睇的时候，我以为是不是给吸烟人士好像机场那些吸烟区唯一为吸的呢？我原来不是，原来被人休息好彩啫。 是啊，原来不是。我还想着会不会矿展到全港的总站都有啦，点知原来冇咯，即系而家新式咧都系得个排队嘅位，系、啊、冇得俾你坐嘅、 哦。试验性质咯，可能 如果得证嘅话咧，就做多啲啦， 系 咪？ 系啊，系啦、就是。 好，唔该晒 Toby 啦， 好啦，拜拜。 休息一下，你转转好声， 休啲。 好啦，天气方面问下 O 先，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 ，Bobby，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 出边嘅天气点咧？ 喂，今日嘅天氣咧就有啲微涼啊，咁天空上面咧都有密雲嘅，咁太陽暫時又未見到啦，但係咧又未至於上個星期尾咁樣啦，枕住會落雨啦，咁當然詳細嘅天氣咧，陣交俾小白同埋芭比咧多講一啲啊。不過今日可以講嘅咧就係、是、哦，真係春暖花開喎、啊，咁翻嚟公司嘅過程之中咧，見到。即係傳統嘅女校啦，你都知道，我會喺九龍塘會嗰個窿嗰度轉入嚟㗎啦。即係平時跟住見到，誒對面傳統嗰間女校咧，哇都真係開曬花咯喎！咁啊，我知道芭比都係讀嗰間學校嘅，你有冇會經過都翻去？ 有咩花㗎嗰度？ 杜鵑， 杜鵑啊， 係啊， 係啊，佢嗰種杜鵑咧， 以前門口有兩棵好好大棵，後屘俾人剷走咗，好似 好大棵嘅，俾應該唔會嘅， 唔會啊！ 我見我有啲即係師姐啊舊同學咧喺裡面影啲相出嚟咧，真係～开得好靓， 系、 嗯、 啊， 系啊， 哦， 系啊，每年都有个花季， 可惜我唔去得睇啦。 咩？真系出边都有得睇，其实喺出边睇先睇到噶，里面睇唔到噶。 因为咧，我估我同小白咧都即系未内进过啦，啊、可能即系都会谂到一样嘢就系、是，喂，入边会再多啲花噶，或者再多啲唔同嘅品种噶。 系咯， 因为我哋睇外边已经咁靓啦嘛，咁但系芭比就头先道出嘅真相啦，就系、是、其实啲花喺外边噶，入边都系得啲树嘅。我唔知系咪咁啊吓， 入边都有花，不过出边睇系真系好靓嘅，的而且确。 即系大家游人们咧，即系经过九龙城咧，咁就可以睇下啲花，可以影下相。其实都好多朋友成日攞住啲长短镜周围影花呢排、 嗯， 你哋两位发唔发觉啊？ 发觉。 其实我自己都有攞住个相机，即系攞住个手机应该咁讲，就周围影下咯。因为真系学阿 O 话斋咧，即系春天咧多咗好多植物，同埋多咗好多花。咁、 嗯、 有时咧，我除咗影花之外咧，春天咧就系、是、你知春回大地咧，有好多嘅生态你会见到啦、 啊。 譬如蜗牛，佢哋可能系有繁殖期啦。 系 啊，有蚯蚓啦，咁有时见到呢啲咁嘅小生物咧。你都忍唔住驻足睇一睇嘅，都几治愈嘅。 嗯， 系前排又多蝴蝶咧，嗱呢一排又少翻啲啊吓，好似生态游咁样。不过呢个生态游喺边度游咧？广播到香港电台门口游，系啦，咁、 嗯、 都有好多唔同嘅生态睇得到。我哋门口咧都有一棵好细嘅黄花风铃木啊， 嗯， 知点解会有啲种子过咗去？应该系都系。透过其他唔同嘅昆虫嘅传播， 特登种噶嗰啲黄花风铃木，成棵嘢系啊，特登种噶。 其实广播度我记得沿路都有几棵 规划嚟嘅，嗰个系 系啊，有几棵啦，唔多嘅， 即系有几棵嘅。 系啊， 如果种就种足佢啊嘛，即系由广播度一号开始拉到上嚟三十号。 诶、嗱，咁呢个我话真系，即系你讲得啱啊！你道出咗个重点。其实我有阵时觉得我哋成日要去外地咧，就赏樱又好咩都好，睇花啦。喂，其实我哋黄花风铃木都 你可以自制嘛？你谂住 即系嗱南昌公园都已经 系 一个啦，系咪先？ 种咯， 系咯， 应该一排咁。 花海咁样嘛，可以影到 都系嘅。不如小白，你试下喺自己天棚度做下呢件事先啦。你可唔可以整个咁样嘅打卡位？可能 OK。 咁我喺天棚嗰度做，咁即系成村人所有住去。嗰頭大美督嗰啲人全部上曬天棚嗰度，真打卡， 整翻個打卡位， 咖啡咯， 係 咯，咖啡咯，小白點啊？ 係喎， 係啊， 我見附近啲咖啡咧。 好好生意啊！ 系啊，你可以开发一个新市场啊！ 明明以前系烂地嚟嘅啫嘛，而家变咗个 cafe 之后，好好生意啊！成日塞车搞到我屋企门口。 最紧要门口有得泊单车系嘛？ 系啦，泊单车啊，系啦，咁啊，如果唔系就全部变晒到320蚊位啦嗰啲。 啊，好啊，好啊，好啊，系啦，开心啊吓！ 好啦，唔该晒，同我哋讲咗出边嘅天气啦吓，唔该晒。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啊温暖嘅，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25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晚上风势减弱，展望啊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温暖噶。随后一两日咧，风势亦都系较大噶。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啊！ 我系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何安达。星期一早上的晨光大学呢，今朝早 Kitty 继续邀请到何安达和 Andy 呢，同我哋睇下世界各地发生緊嘅事情嘅。早晨啊 ,Andy。 早晨 ,Kitty, 各位早晨。 今朝早同我哋倾嘅当然就係贴身嘅熱话啦，就係、是、注射疫苗啊。其实而家世界各地喺注射疫苗嘅情况上面係发展成点样呢？ 係啊，啲有啲组织就做咗啲统计啦，就到上个礼拜六呢，如果用100个人做单位啦，就全世界嚟计咧，就平均有3个人咧，就已经系接种咗第一剂嘅疫苗啦。 嗯， 排名咧国家领先全球嘅咧就系以色列啦。以色列咧就人口有900万人啦， 系 咁佢哋每100个人咧已经打咗92支针啦。咁即是话咧系有1/3嘅以色列人咧，其实就已经打完两针添啦。 嗯， 咁佢就系、是全世界最快手噶啦。跟住落去嘅国家咧就系、是联合酋长国中东嘅。 嗯， 再数落去咧就系、是英国就每100个人咧就打咗29支针。 系 咁呢一个就全世界嘅情况啦，即、就、系、是、以色列咧就其实系做得系特别好嘅。 嗯。 他们在12月20号去年就已经开始推出个疫苗计划啦。咁、oh. 因为其实最后都讲到啦，即係100个人里面打了92针啦、即係接种率都相当之高㗎啦。咁上个礼拜呢他们甚至呢就同 IKEA, 即係唔係家私嘅地方啦、就合作呢，就喺你就停车场嗰度就做啲臨時嘅中心啦。等啲人唔使登記行入去咧，就都可以打到針啦咁樣。 哦， 咁係啊，咁所以以色列係模範嚟噶啦喺呢方面。 因為佢又一來又早開始啦，二來就再同其他嘅一啲機構去合作啦。 啊，咁但係即係我哋一路聽咧，即、就、係、是、世界各地咧都有打針嗰個優先次序啦。係。咁印尼就比較得意嘅，印尼咧佢哋而家個接種率咧都唔係好高嘅啫，100个人裏邊咧都未夠1个人嘅。 嗯。 但系佢哋嗰個優先次序咧，就唔係老人家打先嘅，即係唔係病患老人，而係工作人口啊，做緊嘢嗰啲。佢哋個諗法咧就係、是、話，正因為呢啲人係要工作啦，即係喺社會嗰個流動比較多啲啦，不如就佢哋打先啦。 係。 希望快啲咧，由佢哋開始有免疫。 哦。 咁即係印尼係比較特別啲嘅地方嚟嘅。 嗯嗯嗯。 咁至於其他咧就陆陆续续嗰啲出嚟打嘅优先次序咧，嗱，譬如我哋香港嚟计啦，我谂大家都记得咧，就特首带头啦，一众官员啊，然之后议员打先咁样，咁好多国家都系咁啊，即系揾啲政要出嚟做示范先嘅。 嗯嗯。 咁但系黎巴嫩咧就唔同啦，黎巴嫩嘅情况咧，就佢哋系经世界银行嘅计划底下，即系攞到啲疫苗啦。 嗯。 咁佢哋个次序咧就先打啲70岁以上。同埋啲系医护人员啦，咁结果咧就有16个国会议员咧就俾人发现，咦，你唔喺呢个优先次序里边，但系竟然就打咗针啦，已经 哦，即系打针 系啦，冇错啦，人哋就打针，佢哋就打针， 系 咁结果就公愤啊，即系喺黎巴嫩咧就好大嘅公愤嚟嘅， 哦， 不过就 到今日为止啲议员都继续做紧议员，闹还闹，就都影响唔到佢哋噶啦。 系，因为都打咗咯，咁你点啊？抽翻出嚟？ 系啊，系啊，系啊。 系，不过呢个情况 系 好似都有唔少地方有发生，即系未必净系话官员啦。之前有啲市民咧，我睇新闻都有话。扮自己是已经到了一个即是老人家的年纪，跟住其实明明佢就是后生女嚟嘅。咁、但后尾打针嘅时候被人发现，咦点解你扮婆婆嘅咁样都有呢啲情况出现喎。 係呀，呢种情况喺美国尤其是多，即係美国呢拜登总统有一个都几进取嘅计划啦，即係喺打针上高。但係呢其实啲细节呢就係每一个州份，即係50个州有50个自己嘅编排呀。咩人打先去边度打咁样？咁、其实你讲话好混乱嘅，好多美国人都话即系打电话去预约啦，或者冇网上高做预约啦，都做唔到啊。咁就变咗好多人就留夜去排队啊，咁样亦都出现咗咧，就部分啲后生仔急啦，就扮系年纪大咁去打。美国其实系即系打针打得乱嘅一笪地方嚟嘅，咁但系咧都冇听到话有啲乜嘢系特别违法嘅情况啦。咁、不过咧喺好多地方，即系由西班牙到加拿大啊、厄瓜多尔啊、德国啊、奥地利啊，都出现咗啲咧系啲即系以权谋私啊，只可以咁样讲。西班牙咧就其中有一个空军将军咧。亦都系佢哋国家嘅参谋长嚟噶啦。咁佢咧就其实系负责咧，每一日咧就好似我哋张竹君医生咁样啦，出嚟系见传媒嘅。佢就负责讲咧，军队咧系点样帮手系抗疫啊，譬如话去到啲老人院嗰度照顾啲老人家咁样。咁但系佢自己咧，其实就唔系喺嗰啲优先次序里边嘅，即系打针嘅。但系佢又系打咗，结果佢系要辞职嘅，即系佢系。俾人要求佢辞职啦，咁而家佢已经即系不在任噶啦。咁厄瓜多尔咧，就呢个可能仲离谱啲啦，就卫生部部长嚟嘅，佢自己系。 系。 咁佢亦都咧，即系喺个次序里边咧，其实佢亦都唔系喺优先可以接种。咁但系咧，即系佢唔单止谂紧自己啦，佢就安排埋屋企人啦。即系有佢啲屋企人啦，包括佢。有个妈妈其实就87岁噶啦，即系如果排队咧，其实都唔使等好耐就排到佢打噶啦。但系因为佢唔系住喺老人院，有佢妈咪，咁佢又安排咗去打咗。咁结果咧，呢一个卫生部长咧都要落台噶。 咁所以其实今日 Andy 同我哋分享嘅都几有趣嘅，即系大家喺一路谂紧打唔打疫苗啊，或者点样安排啲人去打疫苗嘅时候咧，可能仲要谂多一样嘢，就系点样防止人哋打尖。 系啊，唔知道我哋几时咧可以有啲疫苗系可以中咗系防止人冇弊啊，以权谋私呢啲。咁啊，唔知有冇人会争住打啦？ 有呢个最好啦，大家就安心啦。好啊，今朝早唔该晒 Andy 何安达，我哋下个星期一晨光大学再倾过。 好，拜拜。 不甘风的这副细小身躯，才更无视风浪，葬身轻巧跨过去。或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 声音安抚创办。同时微笑，也不松懈，都有用处安排，藏着盼拜。当齐集盛放，能敌不坏，每度微笑，平凡出伟大。 早晨啊，朝早嘅时间7:24，Rubber Band 嘅每度微笑。 我是崔杰彤，每日我都会早啲起身，为自己准备一份早餐，心情即刻开朗晒啊！ 小白系啦， 点啊？ 终于可以翻嚟直播室，你好啊， 妈咪，好耐冇见过你啦，哦， 好似阔别咗一个世纪咁样 啊，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真系有一个世纪，冇夸张到。不过咧，今日咧就问下两位拍档，睇下你哋有冇偷偷食零食先。咁啊，睇到两位咧啊，都 食零食啫，偷食啊唔紧要， 好明食噶， 食零食啊唔紧要， 但系偷食就唔好啦。咁啊，有个日本节目咧叫《恐怖医学》啊，估计小白都有听过啦，咁样。咁通常咧都会拍到好似灵异电影咁样嘅，其实都系想吓你，令到你咧身体健康一啲嘅啫。 即系食嘢要检点啲系嘛？ 系啦，类似系咁啦。唔知两位拍档中唔中意食零食啦？ 我都中意， 我都中意噶， 成日要逼自己戒，真系忍口。 我都系咁嘅。其实咧，我好中意食薯片嘅。 哎呀，我都系啊。 同埋咧，嗰个 好中意食嗰只紫菜味啊。 哎呀，系啊，依家仲加咗 嗰只咧， 咩黑松露味啊，有好多唔 同。你哋咁勇于新尝试，我食啲好正。好正路嘅嘢嘅啫， 等等先，其实佢都系加啲唔同味粉落去嘅。经小弟啊，呢个薯片测试完啦，就测试完之后咧，就话俾你听，其实佢依家今次有啲北京甜鸭味嘅薯片咧，其实加啲北京甜鸭味嘅味粉落去啊，跟住每一样嘢都系咁样咯。 佢而家好多啊嘛，咩杯面味啊， 系啊系啊， 冬阴功味啊， 系啊，臭豆腐味都有啊， 樱花味到底系咩味啊？ 咩我作出嚟啫。 其实樱花本身冇乜味。 系咯，我就系唔明啦，所以。 薯仔味咯， 系系啊，食翻个原先， 你见唔见到我碌大咗只眼望住你？ 本源嘅味道咯， 系咯， 咁亦都有麻辣火锅味啦，最新出嘅咁样，唔知小白有冇试过？ 我冇试过， 系搵一买一包翻嚟 麻辣火锅味， 一包咧五个人食咧。即係就冇咁罪惡啊嘛， 係嘅，每人食兩塊咁樣。 不如我哋自己試下研製下，攞包譬如 original 嗰啲薯片翻嚟咧，自己改佢嘅味， 自己加啲， 即係例如變咗沈咩七味粉嗰啲咧，咪變咗七味粉薯片咯， 係喎， 自己加嘛， 七味粉薯片。七味粉咁容易捞落啲嘢嗰度，又冇人试过捞嘅喎，系咪先？ 黑椒啊咁样嚟都可以自己加， 呢啲都可以试下嘅。 系啊，可以整整佢啦。不过咧，零食食得多啊，当然唔好啦，唔使听收音机讲啊。每个人咧，都知道嘅一件事嚟。不过咧，最近咧有一个医生咧就发现，日本嘅医生咧发现，如果你喺一日入面咧呢一个钟头之内食薯片或者食零食咧。就冇咁肥， 呢一个钟头 负咧系唔肥啲。 薯片黄金时间 系啦， 听下先。 可以用呢一个薯，你估下系边一个钟头咧？ 边个钟头？ 入面估啫，估一纯估。 我如果我估嘅话咧，会系下午茶时间3:00-4:00。 我估系中午时间。 系啦，中午即系嗱12:00-1:00啦。 系咯，我觉得系咁上下。 你估 3:00-4:00， 好接近啦。将你哋两个咧 拉 一个中位数， 1:00-2:00啊？ 2:00-3:00。点嗱，佢又揾咗一个咧，本身都有微胖嘅女仔咧去做测试嘅。咁因为呢位微胖嘅女士咧，本身都好中意食零食噶，根本咧你入到去嗰啲零食铺咧，佢扫到成架手推车都系零食嘅。咁翻去屋企嘅时候煲日剧啊，又食啦，跟住咧煮饭啊嘅时候，即系未煮好啲面啊，又食啦。 薯片不离手， 系啦，零食不离手啦。咁但系咧，有医生咧就建议呢一位女士叫森田女士。森田女士就按照呢个乡村医生嘅建议改为下午2:00-3:00食零食啦。食量都系不变噶。起初咧，佢夜晚黑仍然想咧搵嘢嚟食啊，即系睇紧木村啊、本泽直树嘅时候，唔得啊，冇得食薯片真系好难噶。 呢啲心理寄托嚟嘅，因为 但系佢最后都忍住咗，持续咗10日咧，佢嘅体重咧竟然跌埋添。 系 系啊， 咩2:00-3:00啊？ 系啊，只要喺2:00-3:00嘅时候食零食咧，即系。 零食的食量不變依然可以做到體重不變，甚或有體重下調的效果。 咁當然因人而異啦，但係佢係咩？乜嘢零食都雪糕咁都得 㗎？都得啊，因為咧嗰個時間係最好新陳代謝嘅時間嚟嘅，一日入面咁，所以咧嗰個時間進食咧就會好啲咯。如果你係夜晚黑進食咧，咁就肥肥啦。 哦，咁啊，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嚇。我決定今日點都試一試先。 家庭应该充满爱与关怀、责任与尊重、沟通与和谐。点样可以维系到呢啲家庭核心价值？一齐听一下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我知道我唔啱，下次唔会噶啦。 多谢屋企人话俾我听，我有啲乜嘢做得唔好？ 英国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曾经讲过。知错就改，永远是不延迟的。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同屋企人讲一声，屋企人教识我呢句说话，我一定会记住的。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缅甸多处爆发示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谴责缅甸保安部队使用暴力。另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亦都强烈谴责，对酿成死伤深感困扰。英国外交部表示会同盟友合作向缅甸将领制裁。英国又促请缅甸军方尽快恢复民选的民人政府。缅甸全国多处寻日有民众上街抗议军方发动政变夺权，警方据报以实弹驱散。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话，根据可靠消息，最少18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泰国首都曼谷寻晚再有示威，相信当地警方曾经发射橡胶子弹驱散。外电报道，约2000名示威者在市中心集会，计划游行到附近总理巴育入住的刑房外抗议。报道指，示威者当中包括由缅甸入境的劳工，部分示威者其后和在场戒备的警员发生冲突。由于泰国警方近期拘留4名示威领袖，指他们涉及对皇室作出诽谤，再次触发部分人不满。政府將20個指明地方納入強制檢測公告，包括新增一宗或以上確診個案的14座大廈和5個工作場所，以及有學生確診的官立加道里爵士中學西九龍。任何在2月15日至28日期間曾經身處這14座大廈超過2小時，或者在該5個工作場所工作的人士，以及該中学的学生和员工需要在星期二或之前接受检测。受检人士若在上个星期五至星期日期间已经进行检测，会视为已经遵从公告的规定。警方昨日在沙田马场拘捕3名男子，介乎43至44岁，涉嫌非法收受赌注。初步调查显示，有人在沙田马场收受外围赌注，观察马匹开跑之后的状态，然后以手提电脑登入非法赌博网站，在赛事期间投注。警方检获6部手提电话、3部手提电脑、约26000元现金以及约960万元怀疑外围投注记录，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风势减弱。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返呢，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豪景花园快线的坏车已经是拖走了，但是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大榄上车。重复多次，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豪景花园的快线坏车已经拖走了，但是仍然都是车多，龙尾就去到大榄上车。在何文田的佛光街就爆水管，佛光街去红磡方向跟住常胜街的慢线需要封闭，影响到常胜街的车不能够转入去佛光街。受影响的巴士路线17号需要改道行驶，搭这条路线的朋友请你留意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就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龙尾彩云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啦，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亚公角这一段就挤塞，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老婆，我带阿仔去踩单车啊！ 好啊，你拎齐嘢， 带咗水同零食咯。 咩啊？我只防护装备， 即系。 真系麻烦你要听听咧，由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嘅风骚 baby 要 safety 啦。有专家会话你知，儿童喺进行运动同任何户外活动之前，如何采取适当保护措施。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7:36啊，嚟到3月1日星期一嘅早上啊，早晨钟哥， 点啊崔杰彤， 早晨晨光啊，听众，室外气温而家20度，相对湿度84%。嗱咁啊，寻日咧我就见咗啲朋友啦，咁啊食咗餐饭啦，咁啊其中有个朋友咧就话佢，恭喜佢，佢就买咗楼啦，咁啊准备收楼啦。 点解要恭喜佢咧？ 因为佢做到佢想做嘅嘢咯， 系啦，唔好恭喜住， 点解？ 住落咗先。 哇！咁样， 梗系啦，呢个世界咩都会发生噶。即系我之前都讲过一次啊，咁就话咧，有个朋友又系买咗楼，好开心，好兴奋啊。殊不知搬咗入去先至系噩梦嘅开始。 点解咧？ 因为啲隔离邻舍咯。 哦， 所以好多嘢你话唔买，都系今日礼拜几啊？礼拜一啊？ 今日礼拜一。 哎呀，第 又系负能量， 负能量添。唔系，买咗楼呢个系恭喜佢嘅。 系啦，唔系因为嗰啲事情未发生啊嘛，我哋唔好杞人忧天住，到到真系发生咧，先至谂下点解决。 从来未发生系。 系从来未发生。系啦，咁啊都戥佢开心嘅，都见到佢都有个欣喜嘅感觉嘅。咁我问佢：咁点啊？装修未啊？咁样佢话未啊，不过如果一收楼咧，就会揾个风水师傅睇睇先咁啊。 咁点解唔买楼之前揾个风水师傅睇咧？ exactly 就係我問嘅問題啦，咁樣咁佢又話哦唔係，其實我入到去都比較舒服嘅，即係成個人嘅感覺都舒服嘅。咁佢話既然如果自己都 OK 嘅話，即係第一關過咗咧，咁佢又覺得價錢合理啊。咁啊到到裝修嘅時候，佢覺得如果真係有啲咩問題咧，應該都可以喺即係裝修嘅時候搞搞佢嘅。 係新樓定舊樓啊？ 旧噶， 旧楼嚟。咁佢睇嘅时候，你有冇借下小猪俾佢上去睇下？ 好多嘢 向住墙角吠啊！ 跟住又借下少少白啊，咁跟住带埋啲你平时嗰啲波子啊，嗰啲咧， 会唔会自己碌啊？咁样 系啦，即系好多嘢可以做噶嘛。系啦，咁我不过又咁，好多人咧都真系自己买咗间楼，跟住先至好似做呢一啲嘅动作噶。我同你谂法一样啦，即系既然你相信嘅，系咪应该即系第一步？就做咗先咧，系啊。 嗱，如果你话买楼花冇得讲啊，层楼都未起出嚟。咁如果你系买一层现有嘅楼，咁如果你又信啊，即系如果你唔信，当然冇所谓。如果你信嘅话，咁你应该要做啊。 系，我又唔知道系咪即系睇楼嘅时候会唔会就已经有呢啲咁嘅客嘅咧？即系带好多嘢上嚟啦，即系又宠物啊，又风水师傅啊，唔知会唔会 好似旅行咁样，喂嚟啊，参观下先。嗱，呢个书房咁啊，去 check check。 系啦，咁啊 ，anyway 啦，咁我都祝福佢啦。咁啊，我哋都开始喺度讲啊，送咩入伙礼物咧？ 咁快讲定， 系啊， 送装修咯。 哇，咁啊太昂贵， 咁你惊贵，你未帮佢装修咯，你自己请谂佢隔上帮个油油， 睇下即系除翻开几个人夹啦，咁同埋睇下佢系咪大装啦。咁我问下钟哥啦，之前即系如果有啲朋友入伙啊，你有冇试过送装修咧？或者你系送咗啲乜嘢？ 冇送电器最多 啊，送电器最多， 送电器最多，因为就讲到明啦。嗱，你有咩电器你要？ 系 咁，我哋譬如话你如果话要一个咩80寸投射雷射电视机咁样，咁啊梗系送唔起啦。咁咪几个人夹咯，即系譬如话我哋呢几个就帮你承包咗你嘅影音装置。 哇！ 咁嗰几个就帮你准备啲厨房装备。咁就分咗佢。咁你呢啲唔好买啦，唔好嘥。但系咧，我哋就唔会买俾佢嘅，因为买可能佢唔中意啊嘛。佢始终日对夜，夜对日都系佢自己啊嘛。你俾个型号，或者甚至乎你自己买咗，大家咁熟。你俾翻張單我哋俾翻嗰個錢你，就揀佢自己想要嘅嘢。咁當然有個冧心啦，即係你唔可以話我中意套影音裝備200萬咁樣，冇得講啊，係咪？ 咁係呢一個都我諗係近期大家最常見嘅做法。如果真係好熟嘅，即係唔介意個價錢，而亦都唔會好尷尬，唔好啦，係啊，唔好唔使啦咁嗰啲嘅。咁都真係電器係家電係首選嘅。 首選嚟嘅。 我記得我對上一次即係自己搬出嚟住嘅時候咧，我真係。呢個焗爐啦，焗爐咧就係我朋友就係話，我送俾你啦，你中意煮嘢食咁，跟住就佢影咗尺寸，即係驚你嗰個廚房都唔知啱唔啱大細啦，咁啊就送咗焗爐啦，咁有個咧就送咗三文治機啦，跟住有個咧就都好實用地送咗副麻雀啦。 呢個最緊要啊！ 咁其實都好多嘢 靠佢啊嘛。 系啊，咁就好多呢啲濕星嘢咧，都係即係朋友即係入伙送，咁啊都即係好温暖嘅。正所謂 housewarming 啊嘛，咁啊但係原來咧呢個 housewarming 嘅字咧，佢係有意思嘅，即係為你嘅新居提供温暖。咁啊而家我哋就梗係送呢個入伙禮物啦。但係原來以前咧就話嗰啲客人咧係會帶一嚿木頭上去佢間新屋嗰度嘅。 點解咧？ 嗱，因為原來咧呢一個係即係中世紀噶啦，即係呢個習俗即係追溯翻。到去好耐好耐之前咧，大家都會有一個壁爐喺屋企嘅。咁譬如我新居伙咁啦，鐘哥啊、Barbie 啊，咁啊、阿小白、阿 O 咧，就每人帶一塊木頭嚟賀一賀我。 哦，消旺你間屋。 係啦，咁我哋就叫消旺間屋啦。佢哋嘅文化咧，其實就有一個驅除惡魔嘅意思嘅。咁亦都温暖啦，可能當時嗰邊嘅天氣比較凍啦。第二咧就原來咧以前好多嘅屋啦，叫做未有人搬入去住之前咧，都會有啲流浪者咧就霸住咗間屋嘅，咁可能會比較污糟少少啊。咁所以咧，當有人真係買咗間屋入伙嘅時候咧，大家又會即係點一點個火，咁啊覺得有一啲清潔啊消毒嘅作用啦。咁啊喺俄羅斯嗰邊咧，亦都有人咧喺搬屋嘅時候咧，會俾啲貓仔入咗屋先嘅。 點解啊？ 迷信就覺得會好運啲嘅。咁啊時至今日啦，咁啊我哋就冇呢個壁爐啦，不過大家就用各式各樣嘅呢啲入伙禮物咧，就代替咗嗰個祝福。 嗱，咁你譬如話買樓就梗要搞咁多嘢啊。 係啊， 你租樓咧？你租樓會唔會睇好多嘢先？ 租楼我冇啊，其实、嗯、我冇啊。 哦，即系有个地产话啊，呢、這个盘啱啊，你就上去睇睇，哦，就呢度啦，咁样。 因为始终我觉得系自己住咧，第一个感觉好紧要嘅。我记得我上一次租楼咧，我都睇咗，我又唔，因为我自己又唔系好挑剔嗰啲人嚟嘅、嗯。首先你已经有好多限制啦，即系 budget 嘅限制啦，跟住地区嘅限制啦，又可能有冇车位啊咁样。所有嘢加埋咧，其實選擇並唔係好多，因為你唔係有無限金錢可以任你揀啊嘛。咁我諗我睇咗十間八間到啦，咁到我上次租嗰一間咧，我一入到去幾分鐘、十分鐘都冇，咁跟住第二日我就落咗訂啦。 嗯，係好信呢一個嘅，即係第一個感覺。 係啊，係啊，第一個感覺，即係你覺得好光猛、好舒服咁樣咯。 我即係曾經試過，即係我嗰陣時揾樓住嘅時候咧，咁入去一間現有嘅樓咧，當然係唔係樓花啦，現有嘅樓入到去。我入到去好唔舒服，突然间嘅，即好似讲紧灵异节目咁样。 唔惊，唔惊，朝头早 OK 嘅。 但系好得人惊啊！咁但系咧，嗰层楼我好中意。 咁点解咧？即系咁唔舒服，但系你点解咁中意咧？ 因为佢原本佢嘅外观咧、哦，我已经好中意嘅。咁、哦、另外有一样咧就好抵死嘅，佢系自制复式，即系佢唔系话顶楼，佢系中间嗰一格嚟嘅。 哦，切咗一半。 佢自己咧就做咗一条楼梯，佢买埋对上嗰个单位。 哦， 即两个单位，咁中间咧就自己打，即系佢当然呢个唔系非法嘅，呢、這个系合法嘅，因为问咗噶啦，合法地，咁佢打通咗，即系申请晒入晒职，整咗条旋转楼梯，即系咁自己行上去咁样。 好正 喎，咁。因为我个人嚟讲咧，我就成日有一个梦想，我喺好希望屋企有一堂楼梯。 I have a dream。 我喺屋企有一堂楼梯，你就喺哇，好似豪宅 通唔到上去嗰啲都得噶，你装修都有一堂楼梯喺度啦。 而家冇嘢，都整堂楼梯行上天花板都用唔到咁样。咁好想有一行樓梯噶嘛？嗰間屋正正就有呢一樣嘢。哇，幾歡喜若狂啊！即係我問個地產揾咗好耐。佢話有啊有啊，梁生睇睇，我上去睇。點知一入到去就係唔舒服，好唔舒服。 跟住解釋唔到，即係冇話暗啊、噏啊咁嗰啲。 嗰陣時咧就阿小豬都未出世啦，即係嗰個年代咁樣，揾唔到佢嚟幫手啊。咁跟住咧，好唔舒服。咁啊唔緊要啦。上埋楼上， 定系你真系唔舒服啊？个人 冇理由嘅，喺门口好地地，入到只脚暗春咁。咁跟住咧，上埋二楼睇啦，殊不知一上埋去仲唔舒服。 咁 跟住我就望多两，即系直头望都冇望。嗯啊，边个啊？我都系走先啦。跟住我话好，但系就跟住出咗去之后咧，梁生你冇嘢啊嘛？唔系冇嘢啊，好有嘢啊！你带我睇第二间啦、啊。 哦，系、 啊。所以就系咁样就即系真系一个感觉嚟。 系啊，咁所以其实我自己上次都几开心嘅，因为我又冇乜租楼嘅经验啦。咁、我妈都话吓、啊，你唔使拜下啲乜嘢啊，即系、就算你拣好咗啦，你搬啲家私入去之前都拜下四角啊，定点啊？吓、啊，佢话拜嘅时候，我嗰啲角都已经摆晒嘢啦，我摆唔到啦，我啲床都摆晒落去啦， 照拜咯咁样。 冇搞呢啲嘢，但系我系住得好舒服嘅、即系到我搬走嘅时候咧，我系好唔舍得嘅、因为嗰间屋咧，即系我一入到去觉得好好啦，所有嘢。然后嗰年几两年咧，系我真系成件事都好好，我觉得个人都好好。 但系你走嘅时候唔舍得，会唔会又系有嘢啊？ 唔舍得有乜嘢啊？ 即系叫你唔好走啊！ 冇，好好啊，系啊，个业主都好好啊，系啊，咁啊， 个业主梗系好啦，唔好走啦，我哋租唔出啊， 转手不知几快啊！怎么说得就如望透那是岸，雨好大。又对着我一丝一想一知半解，若并未感应我感受，别胡乱地为我猜心中底牌。我跌宕过的路，女在何地上下，都不了解吧？你是谁？ 八分啊！听紧有维斯嘅一知半解。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钟哥。早晨啊，崔以彤。 唔好讲咁多早晨啊！ 点解咧？ 咩啊？讲咁多做咩啊？ 我第一次见佢啫，今日 系咩？ 系啊， 咁我直话个第一次见你咧，我都冇同你讲早晨。 点解啊？咁 你有冇留意啊？熟嘅我哋就冇咁多繁文缛节， 通常会喂咁啊， 唔系喂点啊？ 冇佢冇喂都冇，佢净系用嗰个眼咧咁挑一下。 呢啲咩娱乐圈嘅态度啊嘛， 行行落落咁 望 咁啊，系啊，呢啲都系真系一啲象征式嚟嘅。 但我发觉咧，我唔可以讲咁多秘密俾你两个听。 点解咧？ 都系小心啲。我发觉呢两日咧，即系讲咗好多唔应该讲嘅嘢喺你哋面前。 哦， 真系小心啲。 唔会，我哋都已经练成唔会喺麦前乱讲嘢嘅。我哋顶笼喺背后，阿钟哥话咧， 唔系，嗰个咧，你觉得唔讲得或者乱讲咧，我哋其实冇过滤过，系啊，即系总之都系你讲噶啦。 总之就原文搬翻俾人哋听咁 样， 乜唔讲得嘅咩？唔知咁，喂嗱，你今朝头先咪讲送礼物嘅，咁啊，我哋又讲啊送礼物， 你知噶啦， 你明啦， 要讲清楚啲啊，我哋喂听嘅晨光第一线啊，而家喂出杰同李尚。上礼拜生日啦！ 如果唔系呢位睇紧边个节目啊？ 冇啊，咪晨光第一线咯。 咁啊，你知啦。 你唔好自己喺度自爆啊！ 嗱，去到呢度好啦，我惊太明显，太明显啦。 我哋继续讲啦。我系想话咧，出月同上个礼拜生日嘅，讲下生日礼物啦。我哋 好耐咁样，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其实几日前啫， 系啊，几日前啦， 好早耐之前， 直头上个月添啊，而家三月一号啦。 你上个月生日 系啊， 你上个月生日嘅时候咧，未收到礼物嘅， 系啊。 咁咧嗱，女仔咧通常咧，好多人就觉得送花啦，送首饰啦，送袋啦。男士嘅角度，我真系有问过我屋企个男士啦，咁就话其实咧，如果谂唔到送咩咧，通常都系有呢啲方向嘅。钟哥，你认为咧？ 我觉得咧就唔会，即系我通常唔会喺嗰啲咩节日里边送。 哦， 最好就系非节日，因为节日送咧通常收嘅，好快会唔记得。 哦， 你非节日送咧收嗰个通常会好记得，即系个第一个谂法就系点解你无端端送嘢俾我？咁佢会记得啊嘛？ 但 系 记 得 系因为无端端 啊， 佢会忐忑。 点解咧？ 因为节日嘅，咁佢会觉得哦咁 OK 啊，收礼物。如果平日送礼物，点解咧？正所谓咩啊？ 咩啊？无事献殷勤，非家即到咁样啦。 同埋节日咧，而家多咗一个新文化，系会打卡啊嘛，会放闪啊嘛。嗱，我觉得钟哥都讲得不无道理嘅。 都系嗰几样噶啦，即系离不开女士衫啦， 系啊，衫啦，首饰啦，袋 啦。 是啊，都是类似啦。咁我见到报道咧，有个台湾嘅男士，佢都系嘅，喺啲节日嗰度咧，就送咗一个袋俾女朋友。 几贵先？ 嗱， 系咪 H 字头嗰啲咁样？ 佢嗱嗰个包装咧影出嚟咧就咁嘅，佢有几幅相。 系 N M 啫。 N M 系啊，我就哇都好啊， 都好啊。 佢真系用 H 字头嘅纸袋，嘅名贵纸袋， 我谂到好卑鄙，好卑鄙， 好卑鄙啊！唔系啊，同你上次 send 出嚟有。张相差唔多，不过阵间先讲，系啦。跟住咧，咁我女朋友一打开，哇，系一个80,000嘅手袋啊！ 真噶， 真系一个80,000嘅手袋啊！ 即系嗰个字头嗰个纸袋，真系同里边嘅嘢系对称噶， 系唔对称噶， 封面不对。 佢真系用一个名贵品牌嘅袋纸袋，而嗰个名贵品牌又真系有出手袋，但系入边嗰个系一个80,000嘅手袋。大家听清楚，系80,000嘅手袋，系打牌嗰个80,000。是一个麻雀的手袋、是啦，是价值28港币的。 即系写住80,000两个字喺 冇错啦，即系直情系一个麻雀的样子。 佢两个咩关系噶？ 男女朋友。 哎呀，咁啊冇啦。 冇啦， 咪住先，咪住先。 佢都瞓开。 袋里面仲有冇嘢先？多数呢啲一层包一层，一层包一层，即系俄罗斯套娃嘅道理咧，应该里面再有一个劲嘢嘅。 即系打开个80,000嗰个袋，里面真系有嗰个 H 字头，价值80,000嘅袋。 系啦，或者有另外一啲嘢咯。 嗱，我谂佢女朋友可能都好似系崔杰同咁嘅思路，咁啊一路拆一路拆， 再打开，再打开， 发觉系冇嘅。跟住之后就更嬲啦！嗱，通常有期望先有失望嘛。如果冇期望嘅时候咧，就冇失望。我觉得咧，呢个男士咧，如果你真系送个80,000，即系麻雀嗰个80,000手袋咧，就咁现兜兜送俾个女朋友，应该冇咁嬲嘅。但你用个 H 字头嘅名贵品牌纸袋嚟装住咧，佢有个惊，即系佢有嗰个惊吓啊！一拆嘅时候觉得，诶。 好似現實同期望不相符、啊。 但好明顯佢係玩嘢嘅、啊， 即 係佢係特登嘅、啊。 識咗幾耐㗎？ 佢冇咁詳細講識咗幾耐啦。咁但係個關係係男女朋友嘅穩定發展中嘅、嗯，即係唔係嗰啲話啱啱拍拖啊成嗰啲嚟嘅穩定嘅關係。咁、那個女仔係嬲嘅，真係嬲。 佢特登整嬲佢嘅，我覺得，因為如果你本身啊嚇、即係唔係諗住買啲咩手袋嘅話，你都唔會買個印住八萬兩個字嘅手袋送俾女朋友。 可能個女女朋友好似你咁样中意打麻将， 打麻将、啊， 又或者佢每一次都系每一次都系叫八万食唔出，系咪会唔会系咁样、啊？ 就俾我揽住佢。 系啦，咁你以后就有八万啦，会唔会咁样咧？ 我又唔知道佢系咪真系实情系咁啦。但系嗰个男仔咧，佢又真系自己即系喺个报道嗰度讲话咧，其实佢一心系真系谂住氹女朋友开心嘅， 即开个玩笑啊！ 佢唔係諗住開玩笑㗎，因為佢話佢個女朋友本身係一個好鍾意買袋嘅人嚟嘅，亦都唔止係買名牌手袋，即係平時乜嘢得意嘅袋呀都會買嘅。咁、 哦、 所以呢佢就覺得佢、哦、應該係 OK 嘅，鍾意收手袋嘅。但係我覺得佢有一個百物一疏，就係佢真係用一個咁樣嘅反差嚟到去送呢份禮物呢、哦、就出事啦。 如果照佢呢個報道呢，佢、應該係真係好愛佢女朋友嘅，但係佢真係唔明白女人。所以我觉得佢应该都系分手收场，系咪散咗噶啦？ 嗱，佢冇讲佢之后嘅下场系点啊？嗱，呢个就讲咗男士送礼物俾女士啦。咁又讲系另外一个女士咧，又系送礼物俾男朋友，又系一个 又用呢招啊？ 佢唔系用呢招，佢系用另外一招。佢系有了解过个男朋友中意啲乜嘢去送嘅。嗱，佢用咩方法去了解呢？嗱，女朋友同男朋友嘅关系咧，通常有时就会都会碌下对方嘅嗰啲社交平台咁样，睇下睇下会唔会边个 like 佢先，睇佢啲朋友佢识唔识嘅先。 嗱， 呢个女朋友咧就用咗一招，我觉得都几出奇嘅，就系佢将男朋友嘅社交平台曾经 like 过嘅嗰啲人嘅相，淨係啲靚女嘅相，即係譬如可能係啲 model 啊，啲品牌嘅相咧，全部印曬出嚟、然之後咧就將佢整成一本相簿。就作为男朋友的生日礼物， 系先个动机系咩先？嗱、即系好难呢、這个要推敲啫。呢个女仔做呢个举动嘅动机系咩先？ 正所谓有骨嘅呢份礼物， 受唔住受唔住啊！ 嗱，如果比着我觉得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危险嘅举动嚟嘅。嗱、我喺度谂紧个男仔嘅心态啦，即系哇，如果一收到嘅时候开心。哇！又個女朋友會唔會覺得我點解咁開心啊？收到啲美女嘅照片， 呢啲全部我 like 嘅， 係啦，我唔開心。哇！個女朋友會唔會嬲噶？佢送份禮物俾我，又要手作，又要心思。你諗下，其實都幾煩嘅。你首先要去做資料搜集啦，跟住要印曬出嚟，仲要剪出嚟咧。跟住仲要整咗一本相簿、其实都系一个心思嘅手作嚟㗎嘛。咁即係呢一个都几系一个唔知点算嘅情况嚟嘅。 好简单，飞得。飞得、真系飞得。 又唔得啊？ 飞边个？ 咩啊？ 飞边个？ 即系个男朋友唔要个女朋友。 点 改啊？ 点改啊？人哋手剪剪贴贴送份礼物俾你、啊。 哇！你咁样谂嘢，你谂下背后嘅意思啊？ 即系嗰个心路历程啊，嗰套戏系嘛？ 即系摆明咧，呢个fatal attraction 啊，即系静静嘅话俾你听。我知道做過啲乜嘢 㗎，同埋咧， 你去過邊我知啊，你拉過邊個我知啊，諗下都要死啊！ 跟住你諗諗到個場景喺間房裏面， 係啊， 我剪啊，你咁中意啊嗱咁樣， 仲激俾你套戲啊！我攞個冰鏟， 我即刻諗起《愛你愛到殺死你》嗰個黎耀祥啦， 係啊， 啊你中意啊，我中意啊，咁樣 係啦，即係。因为佢仲要话俾你听，我知道晒你嘅行踪、我知道晒你做过啲乜嘢，你嗰阵时系唔知噶嘛？突然之间喺呢一个礼物里边，你知道晒对方原来起咗你底啊！嗰、种系莫名的恐惧啊！ 咩、但系其实佢兜口兜面话俾你听，佢起咗你底，唔系代表个女仔应该冇咁样谂咩？如果唔系都唔会咁蠢话俾你知噶。 所以就系咧，正话嗰个男仔送嗰个八万袋咧，就话佢好爱呢个女人，但系佢唔了解女人。你咁样谂法咧，即系你好爱一啲男人，但系你唔了解男人。男人完全唔会咁谂，佢只会谂起吓、我被起底啊，我好惊啊，因为冇咗安全感。同埋另一个好简单啦，即系话你都过我 Facebook 啦，即系你唔信我啦，系嘛？唔信又何来可以相处呢？ 系、不过都系嘅，我都觉得即系钟哥讲完之后咧，系有啲恐怖嘅。即系佢好似话俾你听，佢知道晒你嘅一举一动咁样，咁仲要你摸唔透佢做呢一个行为嘅动机，系咪先？嗱，当然啦，我会觉得佢个动机好似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欧请来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帮我们分析环球财金大事件。温生早晨。 早晨，欧。 早晨，不如今天先由今个星期的央行议息会，包括有澳洲央行，其中星期二议息有什么重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麻烦温生。 哦，有噶，咁啊睇翻咧，就喺今日星期二咧，澳洲央行嘅议息啦，个重点要留意咧，就因为近期咧，我哋见到啦，好多工业国咧，佢哋个主要嘅长债息咧都急速攀升啊。咁呢个情况嚟讲嘅话咧，不单止出现喺美国啊，就算澳洲同新西兰咧，佢哋个债息率个长债息率个上升嘅情况咧都好严峻噶。咁我哋见到咧，就新西兰咧十年嘅债券嘅孳息率咧，上个星期五咧就攀升到咧系去到 1.923% 嘅水平收市噶。咁啊，澳洲咧同年期即系十年期的长债孳息率咧，亦都高企咧，系 1.719% 噶，咁啊远比美国嘅十年期债息率 1.4% 咧系高好多嘅。咁而咧十年嘅债息嘅上升嘅拉动之下嚟讲嘅话咧，上个星期澳洲其他短年期嘅债息率咧亦都被抽升啊。咁呢个咧系解释咗咧上个星期点解澳洲央行咧要动用咧系30亿澳洲纸咧去捍卫佢嘅三年期嘅债息率咧系免于严重高于 0.1% 嘅水平嘅原因嚟噶。咁喺今个星期二，澳央行就意識啦，咁大家咧都關注咧，就澳央行咧會唔會咧又有更加多嘅行動咧去阻止佢嘅債息嘅上升？咁因為呢個重要嘅，因為如果佢有咩行動嘅時候咧，相信亦都會同時咧影響埋個澳洲市嘅。咁所以我哋即管留意住啦，澳洲央行有咩動作啦。 嗯，咁啊睇完澳元方面咧，睇埋英國方面嘅情況喎。嗯。 是啊，咁英國咧就將喺今個星期三咧就公布佢新一年度嘅財政嘅預算案嘅。咁市場關心嘅喺現今咧英國尚未個經濟尚未完全真係從疫情復甦之際嚟講嘅話咧，究竟英國政府會繼續擴大佢個開支啊，去救經濟啊，還是咧係會加大個税收咧去彌補咧嗰個日益龐大嘅財赤嘅？咁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咧就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咧就講啦，佢就話咧喺今次嘅財政預算案裏面嚟講嘅話咧，英國可能咧係有機會提高個企業税嘅，咁啊從現今嘅19% 嘅企業税可能提升到23%，咁啊實際情況係點樣樣咧？喺今個星期三就自有分曉啦。咁啊基於咧英國嘅經濟而家都仲係好弱啦，咁如果真係好似啊《泰晤士報》所講，可能要真係增加嗰個企業税嘅，咁可能會對英國經濟以至英鎊嘅匯價都係不利嘅。咁所以咧留意住今個星期三啦。 轉個角度講埋咧，嗰啲油產品啊，因為咧油組同埋非由祖國咧開大會喎，嗯， 冇錯，咁就係今個星期四噶，咁所以今個星期四其實都幾，今個星期其實都幾多嘢發生嘅， 係 喎，去到星期四嚟講嘅話咧，就油組同非油組開大會啦，咁啊由於咧現行嘅油組嘅減產嘅協議咧係去到今年三月底就屆滿噶啦，咁啊今個星期大會咧就將會決定咧喺4月1日起咧個油組嘅產量嘅，咁啊有一點咧就必須要理解嘅，咁啊直到而家嚟講嘅話咧，油組每日咧就係同大家減產緊，係712.5万桶石油嘅，咁即係大約係講緊咧7% 嘅全球嘅需求量去支撐住個油價嘅。咁所以如果個油組一旦宣布係將嗰個減產嘅數量降低嘅話咧，咁隨時咧可能咧會推跌嘅油價嘅。咁而家暫時我哋聽到嘅消息咧就話俄羅斯咧就傾向咧就減少個減產量嘅，咁而沙特阿拉伯咧就傾向咧就維持嘅。咁而家咧就而家市場普遍都估計咧就話大會之後咧，好大機會咧都會略為 減少，咁就係可能只係減少50万桶嘅石油嗰個減產量，咁就呢、這個相對會係溫和嘅，咁但係睇下最終嘅結果係點樣啦。 咁呢件事絕對咧有機會左右到油價嘅走向啦，咁所以咧投資者可以留意啦。要留意嘅仲有今個星期咧都有一啲主要嘅工業國咧公布一啲經濟數字喎。 冇錯，公布經濟數字嚟講嘅話咧有好多，咁但係咧我覺得最值得留意咧有兩個，第一個就係星期二，即係聽日啦，就歐元區公布嘅二月份以消費物價指數衡量嘅通脹率。咁我哋記得咧，一月份咧當其時咧嗰個通脹率咧係年通脹率咧係0.9% 嘅，就比起12月份當其時仲係通縮嘅情況咧，突然間咧係變咗0.9%，嗰個幅度嘅升幅都幾快嘅。咁而喺今次嚟講嘅咧，我值得留意咧，就係睇下佢會唔會咧係再以呢一個咁嘅速度咧去上升。咁如果歐元區嘅通脹係嚟得快嘅，咁當然咧就會嚇怕市場啦，就可能咧就擔心嗰啲寬鬆嘅政策能唔能夠繼續維持咧？咁如果冇咗啲寬鬆政策嘅時候，咁對金融市場會帶嚟啲咩影響咧？咁呢個大家係關注嘅。咁第二個值得留意嘅數字咧，就係今個星期五啦，就美國咧就將會公布二月份嘅就業報告。咁按市場估計嚟講嘅話咧，美國二月份嘅非農業職位咧有機會咧係增加16万名嘅。咁如果屬實嘅話咧，就比起一月份嘅增加4.9万名咧就好好多嘅。咁但係唔好忘記喎，二月份咧美國大部分嘅地區咧都係被風雪覆蓋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個實質嗰個就業嘅情況係咪真係好似市場估咁理想咧？都好值得質疑。我哋即管睇下個情況係點樣。 咁啊，講開美國咧，一定要講呢一個啦。咁啊，上個星期咧，美股都真係挫得好緊要啊，亦都有大幅回吐啦。歸根究底就係呢個美債息啊急升。咁啊，關於呢一個嘅議題，當然要請温生咧幫我哋詳細分析下啦，究竟點樣左右咧全球嘅股市同埋匯市嘅表現呢？ 是啦，嗱，上個星期嚟講過咧，最為突出咧，我相信就係美國十年債嘅孳息率咧個大幅嘅攀升嘅，咁一度咧係升到去咧係1.5% 挨近1.5% 嗰啲位置嘅，咁其實當其時係發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就市場就驚啦，因為咧而家標普五百指數個派息率咧係1.48%，當佢去到1.5%十年債嘅孳息率。去到 1.5% 的時候就很容易會吸引一些買股票為了要息的投資者來說，可能他會更加覺得買美國十年債息就更加安全，如果息率又更加高的時候，他可能資金就走了去那邊，這個是對股市構成壓力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來的。但是市場就上個星期就聯儲局就說了幾番說話，聯儲局主席的鮑威爾就說是會繼續維持寬鬆的貨幣政策，咁但係咧，亦同時間地咧，就有喺另一邊嚟講過咧，有一啲嘅聯儲局嘅議息委員咧，又講咧，佢就話咧，而家嘅債嘅息率咧係雖然係高企，但係咧聯儲局咧就唔會做啲乜嘢嘢嘅。嗱，兩邊嘅説話俾我一個乜嘢嘅感覺咧？俾我一個感覺就係話聯儲局可能係想借助今次嘅美債息嘅上升，就去壓一壓嗰個股市，因為個股市過去其實都已經係升咗好多啦，個美國股市不斷喺度創新高，咁所以可能壓一壓佢，等佢唔好咁泡沫。咁同時間地嚟講嘅話咧，聯儲局主席嘅鮑威爾咧，亦都講俾大家聽，就會維持一個好寬鬆嘅貨幣政策一個好長嘅時間。俾大家感覺就話，俾我感覺咧就話，可能聯儲局咧就想壓一壓個股票，咁但係又唔係一直想個股票真係冧落嚟嘅，即係要又話俾大家聽咧，係好寬鬆嘅貨幣政策會維持啊。即係會可能係想佢係健康增長，我覺得呢一個就係聯儲局上個星期咧就俾個 message 俾大家咧，就似乎係咁樣樣。咁所以即管睇下聯儲局嗰個情況係咪真係咁樣樣啦，我哋密切留意住啦。 咁真係啊，睇到美股波動啊，投資者咧真係注意風險為立啦。咁多啲聽呢個環節咧，咁你就可以咧即係洞悉先機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環球財金大事件啊，唔該曬温生，我哋下個星期一再傾。拜拜。 阿歐點啊？有乜嘢優惠？ 好得意啊！呢个 jingle 我第一次听啊，我觉得人生满希望啊，前路由我创啊，有优惠，着数嘅嘢，正所谓小姐你跌咗啲嘢啊，跌咗咩啊？ 跌咗啲着数啊，执翻佢啦。 咁有咩着数先？ 唔使担心啊，呢个礼拜开始啊，系阿 O 同啊崔杰同啊，麻烦你哋有咩优惠啊？ 哦，咁啊，仲有小白同埋 Barbie 喺度， 梗系啦，竖起耳仔，即刻控个头埋嚟听。 要啊要啊，其实 好大压力啊，而家 其实我都上网揾出嚟噶啦。 你睇下，即刻戴翻头盔先， 戴翻顶帽添啊！ 有着数啲人仲唔争住嚟听？ 系啊，个个望住你啦，而家 真系要讲，原来咧两大超叫做两大嘅便利店咧，都近排推出咗咧呢个消费券啊！即係除咗財爺推出消費券咧，這個便利店啊都推出呢個消費券，點樣消費 嗰啲 係 嘛？ 佢唔係啊，佢一個咧優惠嘅小冊子，咁咧就係叫做$10嘅優惠套券咁樣啦。咁你用$10街咁啊，唔單止咧包含兩張咧即買即用嘅$5現金券，即係本身咧你買$10嘅優惠券啦， 佢就俾翻$10嚟先， 係啦，已經俾翻$10嚟先，跟住額外咧仲有一啲其他嘅優惠折扣嘅，咁啊更加有個飛尾仲可以抽呢個 iLong 添。 哦， 好似好抵咁啊，嗬，系咪？ 但系个来源好优惠，好优惠。 佢周街派定还是其实你要帮衬咗一次先有呢本嘢？ 帮衬咗一次咯，咁样。但系帮衬嘅时候都系好简单，因为我估平时咧大家都会去便利店增值噶啦。咁或者依家多咗智能手机，你所有嘢都喺部手机嗰度做晒啦。不过好多时候我自己去便利店咧都系揿钱。咁一攞钱嘅时候，求其买包香口胶啊或者剩啊，你哋多唔多去便利店攞钱咧？ 我多，点解你都多？近啊嘛， 我喺 ATM 揿钱嘅， 系咯， 唔系咁唔系周围， 唔系周围都有便利店一揿最多净系俾你揿$500啫嘛， 啱啊，咁你唔好咁样，你而家入去任揿10000+， 唔系啊，因为我成日买餸啊，所以如果净系 买餸都买10000+， 唔系，咁可能有阵时买600-700咁样，便利店 唔够啊， 唔够啊。我又明白小白喎，你四人家庭啊嘛，咁你500-600 都差唔多啦。 系啊，我有時二人家庭都 即 係 呢個 幾分 外話，即係關於撳錢呢樣嘢，我真係好傳統嘅，即係我覺得銀行就係銀行， 啱嘅。 便利店就係便利店，係 啊 係啊。你唔可以去銀行做便利店嘅嘢，唔好去便利店做銀行嘅嘢。即係你可唔可以入去銀行嘅時候，唔該，我想買破葱啊？你唔會噶嘛？ 唔會啊，係啊，講得冇錯。但係好多人咧喺便利店入邊咧，就係正正做唔同嘅嘢啦，包括咧。交水費、電費啦， 好奇怪， 交電話費 啦， 係啦，啲姐姐買嗰啲太空卡我嚟充值啦，咁樣啦， 好奇怪， 係啊，仲有買咩？施華力搶，即係類似燒賣、燒賣， 即係佢個餐廳， 我去個小食檔， 係搞好耐嘅。有陣時喺便利店咧，你都係想快啦，係咪先？如果唔係，你會選擇超級市場啦，或者去其他士多咁樣。 講翻正話，你嗰個優惠先，嗱，你嗌$10，佢就俾$2嘅你。咁仲有啲乜嘢先？即係除咗之後，原來你用曬之後，你仲可以抽電話啦。 睇嚟你真係想知喎， 佢真係好需要呢啲優惠啊！ 咁咧，佢包括 通常我點解想知？因為通常呢啲都係廢嘅。 哦，你使嗱，你唔好咁樣講，你聽多少少。佢包括咧有6.5咧買到兩包嘅橡皮糖啦，紅仔嘅橡皮糖喎， 啱我仔喎。係 啊，好多人中意食㗎。 原價幾多錢先？可能係即係$8-10咁上下。 冇寫原價，我小睇開糖呢一樣嘢， 仲衰佢冇寫原價，係 咪本身佢贈品嚟㗎？ 唔係， 原價可能係$4， 唔係， 你用呢個優惠券就6.5。 有啲嘢都係好似都幾抵嘅，譬如你買支裝嗰啲可樂啦咁樣啊，汽水啦咁樣，咁佢咧就$5雞買到一支咯。即係如果用有呢個優惠券嘅話，咁你譬如平時喺便利店買一張買一支支裝嘅汽水，咁佢大概都要$8-9啦，係咪先？ 我諗 係我估啦，我估係咁啦，特別都係買茶。其實大家注重咗健康咧，就係呢個便利店嗰度買茶，咁啊茶佢又用呢個優惠券啊$6雞，即係每樣嘢可能平到$2-3 就抵嘅。如果你話茶一支嘅話， 係啦，咁佢都幾多嘢抵嘅。不過就出奇嘅嘢就包括有面膜都有得賣嘅，我暫時見到 喺便利店啊嘛， 係啊， 有啊， 你敢唔敢用咧？ 咁真係普通牌子嚟㗎，即係超級市場或者即係大型啲嘅嗰啲個人護理用品店都有得賣㗎。所以其實我覺得呢，我又要幫便利店講返啲嘢。雖然頭先鐘哥話呢擺咁多嘢落去搞到好耐啦，唔爽快嘛。但其實佢嘅出發點係咩呢？便利你㗎嘛。佢個便利店乜都有得搞囉。即係你突然之間攞起手需要敷面嘅佢有。突然之間攞起手肚餓嘅燒賣佢有。突然之間我唔交罰款俾人罰啦咁樣。我又交到 喎。唔夠錢使嘅都可以去撳。係 啦，真係喎，講得冇錯。 其實佢嘅出發點係好 應急喎。係咪抄咗日本個概念？因為便利店呢樣嘢都係喺日本傳過嚟㗎嘛。 其實我發覺香港嗰啲便利店咧。 咧，硬係會參考咗人哋嗰啲便利店先，跟住隔幾年就多好多唔同 function 嘅，或者夜賣。例如咧，面膜咁講啦，面膜咧其實日本嗰啲便利店咧，啊有樣嘢真係做得好啊，佢哋會自己同嗰啲化妝品牌咧，淨係出嗰個系列便利店嘅限定面膜。 係啊，係啊，所以 咁你係你其他鋪頭買一買，你一定要去嗰間便利店買。 即係會去買手信㗎。係 咯，你係咪如果一個數目字嗰度出個面膜，你敷完之後咧，你就同嗰個數目字一樣㗎啦。 系 啦， 你就 会 咁 样 V 面咁样 V 咁样咯，系啊 V 咁样即系有好多唔同嘅款式会出嚟啦。咁啊，日本嘅便利店都有好多唔同嘅嘢食噶嘛，有嗰啲关东煮又剩。 系啊，香港嗰啲都有嘅。 香港未来来去，我见到烧卖鱼蛋同埋 香港最多系煮咩？ 互动 煮印尼面 系煮印尼面， 同埋煮送你米嘅。 系啊，喂，但系你讲开呢个煮印尼面咧，其实咧。嗰、那個阿姐都幾慘㗎，有陣時朝頭早咧係不斷咁煮，不斷咁煮㗎，冇得停落嚟㗎。所以咧便利店咧，你以為快咗咧，啲時間其實慢咗。佢加埋要問你有冇儲八大通積分啊，或者咩 YUU 個積分，佢又講得唔正咁樣。我好幾次都唔係好聽得到個阿姐咁樣講。不過即係佢可能公司 policy 啊，公司規定啊，個個都要問一次咧。其實嗰個阿姐都唔係好想問嘅，而啲顧客又唔係好想答嘅咁樣。 即係每一次去便利店咧，我就有一個經歷，我就唔我個人嚟講，個人嚟講我就唔中意嘅。因為我最怕就係咩咧？人哋同你傾偈，但係咧就唔係同你傾緊偈嘅，即係明明擺明就係同你講嘢，但係佢唔係同你講嘢。 可唔可以演繹一次咧？ 就好簡單啦，先生長皮糖今日做特價係4蚊，點買買啊？即係你係咪同我講緊嘢啊？你係咪同我講緊嘢？你係咪想話俾我聽有同橡皮糖4蚊啊？因為我成日都想問翻佢，你係咪想叫我買啲同橡皮糖？你係咪想推薦俾我啊？你望住我講得唔得啊？你可唔可以俾啲誠意啊？點啊？你同橡皮糖咧係4蚊嘅，嗱朱古力咧就8蚊，要唔要啊？要唔要？唔要啊，算啦嘛。即係你自己同自己講做乜嘢啫？ 你演繹得好好、啊、喎。 你當我死嘅咁樣？ 唔係， 因為佢又知道你係需要，你想快啊嘛。係 啊。 咁佢嗰隻手咧就幫你篤緊其他嘢啊，叽哩呱整緊其他嘢嘅時候咧。佢个眼咧就不能够望住你啦。 我又演绎下嗰、那个叫做便利店员工个心态、啊，睇到梁生都冇谂住食橡皮糖，但公司规矩一定要 噏， 咁我唯有好似 rapper 咁样 好快咁 样 掠过 佢。心路历程好复杂，系咪？即系都戥佢惨，即系可唔可以以后唔好推介一啲优惠咧？特别唔好喺俾钱嘅时候做啊！呢啲嘢 系梁生公司规定啊嘛， 系啊，因为其实 同我哋一样，我哋面对好多嘢都系 公司 规 定啊嘛。喂，我想问下你哋，咁你哋有冇试过真系阿姐问完你一句之后，你话我好啊，我要买啊咁啊？ 我有啊， 系咯， 我有啊，真系有。 又有善心啦，可能佢冇乜需要，但系见过阿姐噏咗第100次，佢决定俾佢中一次 jackpot 系嘛？ 唔系，其实都唔系基于善心，系基于需要嘅。 哦，系 你嗰期咁啱是湿纸巾啊，佢上一次唔知系10蚊两包咁样。咁你知其实做家长咧，尤其是而家疫情咧，待定两包湿纸巾都系好紧要。 系啊， 咁咪帮佢买咯。 咁又系，呢个真系几啱嘅一个情况嚟噶。系啊，咁啊，真系要推翻啲有关联嘅嘢。 啊，林慧，你下次讲俾我听喺边间便利店，我下次就去嗰间。 点解？ 我通常帮衬开。嗰啲咧一定係 橡皮糖啊、朱古力啊， 係啊，真係橡皮糖同埋朱古力係好滯銷咩？香港橡皮糖同埋朱古力。 哦，可能真系特价咧，我有试过买朱古力 嘅。我喺度谂一谂，可能真系滞销， 真系滞销， 少人食，因为冇计啊，你戴住口罩啊嘛。咁嗱，旧时咧就会周街食糖啊，周街食朱古力啦。你买完一盒咁样咪食咯，咁 啊， 情侣又好，小朋友又好。依家咧，即系啲家长又惊啲小朋友只手乸渣，跟住咧又要除低口罩又要食，可能真系喺糖果嘅销售都有所影响，所以要大力啲咁去促销。 其实便利店可唔可以有个办法，就系唔好要姐姐讲啦，姐姐都攰啦。你喺嗰个 cashier。前面咧整嗰啲有啲灯仔闪啊闪啊，就话呢啲特价， 佢有噶，其实佢已经摆咗喺度噶啦， 佢唔够抢啊， 系啊，咁所以咪要靠姐姐把声咯， 唔够抢，唔够抢咪卖鱼蛋咯， 抢 先生今日咩唔够抢啊，有鱼蛋喎， 不过我建议呢个叫做便利店嘅小食部可以增加多唔同嘅品种嘅嘢食咯，系啊，因为来来去都系嗰几样嘢， 做到似学校小食部咁， 系咯，可以做多少少花款。 你哋有冇帮衬过喺便利店里边食嘢？ 梗有啦！ 我啊，晏昼成日去湾仔做嘢，嗰次食嘢，我都系怼条丝滑力肠12蚊噶。 我读书时代系成日落去楼下嗰间便利店噶，因为佢有一个乌冬咖喱乌冬餐咧，多汁。跟住系啊，跟住加多佢系拣鱼蛋。 依家冇啦，依家仲有咩？好似得翻人哋捞面 日。有啊，但系姐姐好多汁得啊，而家 一个捞 面汁个姐姐好多汁，好惊喎。 好驚啊！姐姐好多汁啊！咁啊，好驚啊！咁樣冇事冇事冇事冇事。 講翻你嘅烏冬泥面，佢係二揀一㗎，一係揀印尼面，一係就揀烏冬。我就係食開烏冬嘅。 食開烏冬好啊， 同埋多汁。 小白，你食開印尼嘢係嘛？印尼嘢都好食啊！ 印尼嘢都好食， 係啊， 好香口㗎。係 啊，你食開咩啊，總哥？ 我食過一次就好似，食過一次就係食面咯， 食面咯，係啊， 係咪就係嗰個印 尼面咯？係啊， 係啊，係啊。 其實咧，我係覺得香口嘅。即係我覺得香口嘅，我驚我食上癮添嘅，即係某種程度上。不過咧，就因為一定要企喺度食啊，即係我覺得有少少攰啊。如果佢可以唔使企喺度食咧，俾埋張凳你，就有人攞埋嚟俾你咧，就更好啦。 所以話上個禮拜就話買嗰張巴士凳俾你啦，有碌嗰只添。 中哥吹曬太陽啦， 你食面咯， 幾開心啊！咁我哋都諗到便利店可以增設呢啲嘢啦，都幾好啦， 係啊，咁大家可以。即係睇下啲優惠啦，其實我哋每一日咧都會盡量搜羅唔同嘅優惠俾大家 嘅。開到咁大啊！ 係啊， 好勁啊！ 啱啱新嗰 jingle 係整俾你㗎嘛？係啊， 係啊，十蚊兩包橡皮糖買唔買？ 所以如果今日唔啱咧，睇下聽日有冇。係啊，聽日有另外一啲優惠俾大家。 聽日唔啱咧，睇下後 日有冇。總一個優惠啱大家嘅。好啦，嚟到呢個早上啊，就嚟去到八點半鐘啦。室外氣温20度，相對濕度82%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三月一日是一年的第60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05日。1872年3月1日，时任美国总统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签署国会通过的法案，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主要位于怀俄明州，部分位于蒙大拿州和埃达河州。由于公园位于黄石河的源头，故取名黄石公园。公园占地大约8983平方千米，已拥有丰富的野生动物种类和地热资源文明，有着多种类型的生态系统，当中以阿高山大森林为主。三月一号出生的朋友，浑身上下充满天生的艺术气息，无论是对人、大自然、日常生活，都有不凡的鉴赏力，懂得以理性角度处理公事，亦非常注重外表。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面对大自然，会不会令你有舒畅的感觉？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我哋希望保护大自然，但系同一时间，我哋亦破坏大自然。到底边样先系真实嘅存在呢？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47名曾经发起及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人士，被警方落案控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全部人被通宵扣留，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被落案起诉的人士包括有份协调初选的港大法律学院前副教授戴耀廷、民主党黄碧云和林卓廷、社民连岑子杰，以及参与选举的商人林景南等。消息指同案另外8人暂时未被起诉，获准继续保释。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深圳出席有关本港选举制度座谈会时强调，一国两制现在不变，以后亦都不会变。凤凰卫视引述夏宝龙说，一国两制符合中国国情和香港实际，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政策，并一定要由爱国者治港。与会的全国人大前常委范徐丽泰说，应该取消立法会5个超级区议会议席，参选立法会亦都要得到若干名选委提名，保障当选者都是爱国爱港人士。警方昨日在沙田马场拘捕3名男子，由43至44岁，涉嫌非法收受赌注。

有個小朋友 version 嘅，咁就係我二哥，咁我都係企喺後邊咁樣，即係 和唱啊， 和唱啊，一班人咁樣嘅，都係我表姐啊，我二哥啊，我同我表妹啊，四個定五個咁樣。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電台第二台，黃耀祖音樂說說故事。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荣忠、梁学熙，晨光出双粮。 今日我哋讲下 经典童谣。喺我哋细个读书嘅时候，无论系长辈，又或者系翻到学校嘅时候，都总会有人教你讲一啲冇乜特别意思，但系又好顺口、好得意嘅童谣嘅。佢哋嘅特别之处就系、是、你一学完之后，可能会跟足你一世噶。细个学咗，到你长大成人投入社会工作，有一日假设有人同你讲 I don't know， 可能你心里面已经谂住 I don't know 食松糕。有时候一首童谣都有好多个唔同嘅版本嘅，譬如话排排坐食粉果，跟住系你一个啊我一个，定还是系猪拉柴狗透火，猫儿担凳姑婆坐，坐埋一齐唱支歌呢。童谣的特别之处就是当你学了之后，在一些特定的时候你会想起它。试幻想一下，有一天你在办公室很无聊，跟着开始转你那张凳的时候，你的脑里面可能已经想着氹氹转菊花园，跟着下一句还记不记得是什么啊？ 下一句是什么？氹氹转菊花园， 其实 炒米饼糯米糍， 系糯米团好似 糯米团 啦，都系咁样咧。 系 嗱，另一个咧，即系先讲咗咁嘅I don't know 食松糕嗰个咧，就应该唔系童谣嚟，嗰啲应该系食字押韵咁样嘅啫。 其实我都真系唔识分童，即系何谓童谣？童谣系咪有得唱嘅先童谣咧？ 理论上应该系谣啊嘛，唱得出嘅、哦、应该系。 但有啲系有旋律嘅、哦， 可能已经系忘记咗啊。亦都係，因為以前嗰個記錄咧冇咁仔細，話不如我錄落 SD 卡啦，你冇噶嘛，純粹係人傳人，人傳人噶嘛。如果其中一個唔記得咗或者記錯咗，跟住就剩翻可能剩翻啲字啦。 啊，同埋以我傳我就會突然間係會變咗其他同音字嘅嘢， 亦都有可能噶嘛。咁、但係通常咧，另外一個最有趣嘅地方咧，就係每一個人記嘅版本都有啲出入。 係，所以頭先我係講糯米糍嘅。 係啦，係啊，糯米糍。 因為我細個係食糯米糍。 所以永遠每一個人咧記得嗰個都係有啲出入。 係。 佢嘅來源可能係嚟自你阿媽，可能係嚟自你啲同學。咁但係你啲同學唔等於我啲同學啊嘛。 係係。 可能我哋嗰邊傳嘅就會有少少偏差。 即係港島區同九龍新界又 會唔同啦。就之前講嘅咯，就係啦，即係一定係必定有啲哦，原來真係喎，之前好似有一個就係咁樣。哦，原來你住呢一區嘅，你聽嘅就係呢個版本；你住嗰一區嘅，聽嘅係嗰個版本，係有啲唔同嘅。 但係佢嗰個神奇嘅魔力就係在於咧，係你係會突然之間衝口而出講咗出嚟噶嘛，係唔知點解。即係譬如頭先我講話轉凳嘅時候，你自己可能個腦會諗咗，太過根深蒂固。同埋原來 I don't know 食松糕咧，嗱，根據網上資料後邊仲有嘢嘅。係啊 ，I don't know 食松糕又香又甜又發毛。跟住據說咧，仲有個下聯咧，就係話阿婆食咗唔會老，阿哥食咗變肥佬。 嗯，我真係冇聽過喎、 啊， 呢、 這個我真係冇啊，呢、這個 係啊，所以就係唔知呢個係港島區定係離島區嗰啲版本嚟嘅。 我知有啲咧，其實嗱，頭先鐘哥講嗰啲有啲唱嗰啲即係童謠啦，即係河邊有隻羊， 邊有隻象 咁呢啲，我估就真係歷史好久遠嘅啦、因為。即係填埋落個個曲嗰度， 佢係 招呼 bell 嚟噶嘛？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咧，頭先阿梁學熙講嗰啲咧，我有啲懷疑會唔會係啲小朋友自己即係合力咁樣作出嚟嘅，有啲即 係佢 係啊，集體創作出嚟嘅，所以冇得唱嘅。總之係順口溜咁樣 咯。我唯獨是記得即係月光光嘅啫。即月光光照地堂，虾仔你乖乖瞓落床。林伟，你笑咩啊？林伟，你系咪唱过先？ 好听，好听。 阿爷，阿爷系咩啊？跟住 我使唔使录一段俾你个女听啊？等佢瞓觉嘅时候，听下叔叔唱歌。 咁呢个嘅童谣，我又系觉得几家传户晓嘅，即系有一啲呢一啲咧，就系人人都识唱嘅，系啊。头先有一啲咧就未必系个个识，即系分咗港岛区同埋九龙区嘅。不过咧，你讲到呢首《月光光》咧，我反而觉得细个听嘅时候咧，即系大人就觉得系暗细蚊仔瞓啦。细蚊仔听嘅时候，其实觉得有啲恐怖嘅，我觉得。点 会咧？ 吓，佢个音调好似好好好诡秘。 嗱，你即系睇粤语长片睇得少啊！以前睇任何黑白片时代啲粤语长片，一唱呢只歌咧，你系流出两行眼泪嘅，因为佢唱嘅时候必定系喺木屋区啦， 即 系 含辛茹苦咁样。 含辛茹苦，大点凄惨。 系阿妈背脊孭住一个，手抱住一个。 阿白燕咧仲孭住后边仲系好细个嘅冯宝宝，就要唱呢只歌俾佢听，必定系咁样啊！你一听你就流出两行眼泪。 所以咪觉得好惨咯，惨到瞓唔着咯。 系咪多数就系唱完跟下一幕就系、阿妈要出去第二度啦！ 哦，唔系噶，跟住嗰场去隔篱咧，就影咗去隔篱咧。阿张活友咧就好辛苦咁样写紧嘢，一定系作家嚟嘅。然之后咧就呕血啦，必定系咁样噶嘛。 哦，咁但系呢啲嘅其实 即系比而家嘅韩剧更韩剧嘅。 咁系有鸡先定有蛋先？系粤语长片有呢啲歌，定系有呢啲歌就系塞咗落粤语长片里边咧？你觉得？ 我觉得啊，应该系粤语长片都系攞呢啲童谣摆落去嘅。因为粤语长片始终系得个一百年都唔够嘅历史啊，呢啲童谣应该就过一百年噶啦，应该都。 但系同埋而家真系追溯唔到，不过有啲咧，我怀疑系后期，譬如你《氹氹转菊花园》嗰啲咧，系又系有得唱噶嘛，好似。咁即系究竟系因为讲下系有啲音调令到啲人系安个旋律俾佢，定系真系有只咁嘅歌咧？即系呢个就我有阵时都百思不得其解啦。咁另外仲有譬如话咩点虫虫虫虫飞嗰啲， 点虫虫虫虫飞啦，飞到荔枝机咁样啊嘛。 哦，要荔枝机， 你冇同啲细路仔玩过呢个咩？细路仔好中意玩噶，好中意玩噶，好奇怪 嗰啲啊嘛 ，B B 嗰啲啊。 小白今晚可唔可以翻去试下？ 同佢点啲手指啊嘛。 佢嗰两个都大个咯， 细嗰个可能 咁样啊嘛。跟住细路仔就会笑啊，好奇怪啊。我屋企嗰啲細路即係啲侄仔侄女細個嘅時候咧，我阿媽必定同佢哋玩呢啲，跟住佢就笑啊！我成日喺度諗，點解嗰啲細路咁單純嘅？即係點下手指。 其實可能你細個都係咁單純，你自己唔知道啫。你而家唔明 啊！過多兩年冇得點㗎啦，就點嗰啲平板電腦㗎啦。 係啊係啊，即係而家就點平板電腦咯。 係啊，但係玩呢啲嘅不過我好多時都係我發覺學你講話齋咧，就係好細個小朋友未翻學嘅時候咧，就啲長輩會教佢哋嘅。咁但係啊諗諗下，會唔會嚟到而家呢一個年代咧，即係一啲年輕啲嘅父母其實已經唔再教小朋友呢啲？ 梗係唔會教啦！你而家呢個年代嘅父母已經唔識啦。 哦， 仲点会教到再落下一代啊？ 可能唯一一个教到就 A B C D E F G 咯， 都可能未必识添啊，都 唔会啩？ 而家你仲 A B C D E 唔 可能教佢 K pop 嗰啲嘢，因为而家呢一代嘅阿爸阿妈咧，可能都系听 Blackpink 啊咁嗰啲啊嘛。但系咧，我记得细个屋企人就算唔唱呢一啲咧，翻到学校都有唱油塘噶嘛。咁我唔知嗰啲算唔算童谣啦，因为 有啲有噶 老师系啦，即系我谂乜都有啲啦。有啲我觉得可能系老师自己作添噶啦。咁佢都会即系教你唱一啲儿歌仔咁样嘅，咩太阳像个大南瓜嗰啲，我都唔知嗰啲算唔算童谣啦。 幼稚园咧，即系我个年代幼稚园七十年代啊，我细个读幼稚园就会唱。呢啲咯， 系啊系咯， 去到小学咧，都即系小学一二年班都勉强有呢啲， 有音乐书噶咯， 系啦系啦，但系去到中学咧就会唔系唱呢啲叫做童谣，系唱民谣啦，即系嗰啲咩掀起你的盖头来啊，即系嗰啲咧，即系唔系杨千嬅嗰只，即系真系 嗰个系抬起你的头 来啊，嗰只抬你的头，掀起你的盖头 来。我就记得喺小学嘅唱油堂咧，已经学一啲话嗰阵时八十年代已经学一啲国语歌咧，就系嗰啲咩凤阳花鼓啊。同埋啊，嗰首咩《我的青春小跳一去不回来》咁样咧，即系嗰时好细个，点解已经要唱啲咁凄凉嘅歌咧？即系而家我哋呢一个年纪听，就会觉得，唉，就会真系慨叹青春。 以前唱咧就系喜悦嘅，而家唱就系感叹。你以前唱点会觉得，唉，我的青春消了一句不回来，你边度有感觉嘅啫？ 系啊，斋唱 嘅 咋？ 斋唱嘅啫嘛，而家。是真的原来青春小鸟走了呢是真的回不到来 的。啊、你唱我真的揞住你把口添。即是崩口人技崩口碗。不要唱啊这样。 是不过这些是想回转头是挺好玩的。不过现在如果你走去跟你的朋辈呢去噏这些的顺口溜啊或者童谣呢就可能会被人笑你老土。 现在就多回唏嘘啊。 话说我细个嘅时候，成日都会俾阿爸阿妈话，读书温习俾人话，食饭又俾人话，连去厕所都俾人话。喂，咁话咩啊？六只鸡两步，一步夹，讲紧啲咩咧吓？白元浩，转头话你知。 一反自己，任你反心情，不必每天分分秒心醒，好好话声。随着你喜爱做，自己高兴；随着你喜爱做，叫做变做尽兴，让你再去做你四零。一反自己，任你反心情，不必每天分分秒真正好好爱惜，是你的生命，不应如应，愿你去弄。不必每天分分秒尽兴，好好爱惜，是你的生命，不应如应，愿你去弄清。 因乜嘢事情我成日俾人话？读书嘅时候俾人话我唔专心，食饭嘅时候又会跑落台底做埋晒啲无谓嘢，连去厕所嘅时候都挂住唱歌啊玩手指，啊又俾人话。一句 no 只嘅冷啊，步一步窄啊，就是解作咧。哇，你呢个人冇嚟正经啊，其实真系冤枉噶。老实讲啊，小朋友读书九成啊都系容易心散噶啦，细个精力旺盛，食饭梗系会走嚟走去想放下电噶啦，唔系点会想继续食埋落去啊？系咪？其实以前细个冇电话噶，咁啊去厕所有咩玩啊？梗系玩手指啦。我今日我对住我个仔啦，见到佢成日做埋晒啲都系冇养分嘅嘢。啊，可能做咗阿爸，有时候我又真系忍唔住又同佢讲句 ，no 只嘅冷，步一步窄啊！ 我听得多咧，真系学得识噶、 哦，步一步窄， 系啊 ，no 只嘅冷啊，咁样即系好似你呢个人啊，咁样好似即系好似慢慢好似听到嗰啲声咁啊！ 你本身系已经识噶， 我点会啊？ 第一句我唔敢乱讲， 系咪啊？ 我惊好似有啲粗口， 你但系我讲咗咯，应该冇事。咁啊，多啲听住呢一个啦，嗱，咁啊，同埋听众咧都可以而家打电话嚟1872388咧，就登记我哋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如果你都有啲说话想同你嘅亲朋戚友讲下，送上祝福啊，甚至点首歌俾佢听咧，都可以嘅。咁啊，而家打电话嚟1872388啦，我哋就会接听你嘅电话噶嘛，喺咧相关嘅日子咧就播出嚟呢个嘅祝福。咁啊，另外咧。就講下呢一個創意嘅問題啦，因為我知道鐘哥咧就即係好多創作啦，而家每一日都有創作啦，咁啊阿 O 都有好多創作啦，你咁鬼馬嚟講就好多 鬼馬， 係啦鬼馬阿 O 咧， 好有創作咯， 鬼馬咧真 係鬼馬， 用翻七八十年代嗰啲古老檔 鬼馬相星 啊！如果你都唔識，我哋就真係唔識噶啦呢啲， 唔係問下次官啦， 不過 仲有個頂住， 又真係即係睇翻七八十年代咧，以至九十年代嘅幽默感咧，即係呢兩日啊，因為吴孟达先生离开咗我哋啦， 去咗第二度玩啦。 我都睇翻钟哥经典嘅作品 《 破坏之王》，破坏之王啊，钟哥嘅演出，咁啊睇达哥啦，即系入边亦都有周星驰咁样啦。咁即系睇翻啊，旧时啲笑点咧，同依家系有少少唔同嘅。 我当然啦， 啲对白亦都有啲唔同嘅，即系九十年代嗰啲咧啊。咁就即係有個年代，我哋覺得好 in 喎，咁樣啦，咁樣咁跟住啲人就會話好潮喎，咁樣啦，即係好新款喎，咁樣係咪先？好新派喎，咁樣即係呢啲字眼都真係隨住年代嘅變遷而有啲唔同咯，係 啊，啲 有趣啊， 呢個當然啦， 不過而家睇翻其實都覺得好笑嘅，雖然你知道個時代唔同咗啦，但係嗰啲笑位咧，你仍然 get 到嘅，係咁啊嗱，講到創意咧。想问一下你哋两个，如果冇灵感嘅时候，你会做啲乜嘢去即系叫做refresh 下自己啊？等自己谂嘢嘅时候有啲新嘅主意出嚟咧？ 嗱，我唔知道要做啲乜嘢，但系千祈唔好做一样嘢就得啦。 咩？ 即系如果当你冇灵感嘅时候，你唔好走去揾灵感， 哦，即系唔好咁特登， 系唔好去搵。 而家系哲学有偈倾，听下先。 你唔好去搵，搵嚟做咩啫？即系等于 唔会自己出嚟 啊。你唔系啊，灵感系会自己出嚟啊。你搵佢唔到嘅，个主导权喺佢嗰度，你冇得搵嘅。等于爱情一样，你冇得搵嘅。 但系冇得争取啊？爱情有得争取啊？ 冇得争取， 都冇得争取。 夹硬勉强冇幸福。你夹硬搵翻嚟嘅嘢唔系最好嘅。佢要嚟嘅就要嚟， 但好灰喎。咁如果佢一路都唔嚟咧，咁我等唔到咯。 呢个你嘅命运， 咁我 啲 青春咪一去不回来咯。 呢啲青春消了一去不回来， 系咪先？有阵时睇啲外国嗰啲剧作家咧，话啊灵感唔见咗啦，跟住咧佢真系迂走啦，即系唔鼓励唔鼓吹。跟住咧迂到第四年咧，都冇一啲新嘅灵感出嚟。跟住。到第五年可能認識咗一個新嘅女仔，佢先開始有新嘅靈感，好似即係鐘哥頭先講嘅方法就係、是，喂真係靈感你唔係話即係隨處可以攞得到嘅， 即係等於咧你之前咧啲人好沉迷玩嗰個捉精靈嗰個遊戲咧，你諗住去嗰度揾到咩？你未必揾到嘅，你千祈唔好夾硬去揾，未必有嘅。 都係講緣分，可遇不可求。 係啊， 咁到底我講唔講呢個研究好咧？其實 哦，研究梗係聽㗎， 我講埋最緊要嗰句，咁你唔去揾靈感，咁靈感喺邊度嚟咧？咁呢個呢我就又正話講開次官，我攞返次官嘅一本著作裏面嘅其中一段 小寶秘笈， 唔係小寶秘笈，就係講出編劇。 次官曾經講過， 劉天慈曾經講過， 係啊， 我哋做編劇唔可以靠靈感，但係可以靠敏感。 哦， 因為你對你周邊嘅事情好敏感，你自然會有好多素材，你好多素材你就可以做創作，靈感就會嚟。 好句好句， 高手高手高手。 有呢个袋喺袋，即系睇完阿次官本书之后，一路袋喺袋就即系一路做创作，我都系朝住呢个方向。灵感唔系成日有， 系啊，即系有好多时候你引起共鸣，都系因为你个观察好微细，跟住令到哎系咁样，即系有一个触动嘅感觉啦。咁不过呢一个研究咧就系嚟自史丹福大学嘅，咁佢就话咧其实都有一啲嘅行为咧系可以激发到你嘅创意同埋你嘅灵感嘅。佢话当你解决困难嘅时候咧，原来去散步嘅人嘅创造力水平咧，比起就咁坐喺度死谂烂谂嘅人咧，系会高好多嘅。 即系一路行紧啊嘛， 系一路散步咯。咁佢冇话跑步啊。当然啦，我自己跑步嘅时候，有啲人就哦，我好中意跑步噶，因为跑步嘅时候咧，好似即系清空好多嘢咁样。 我唔系噶， 我都唔系噶。 一跑步咧，我好多嘢谂 嘅， 系好多嘢谂，又要谂啊。交咗卡數未啦，跟住唉層樓供唔供得掂啦，份工就嚟冇啦。係 咪呢個同跑呢個動作有關係啊？ 唔係，我覺得係同我哋本身 追數啊！ 唔怪之啲sales 啊，到月尾嘅時候成日話 跑數 跑 數就係咁嘅。 你冇講話。不如行數啊！ 冇啊， 行數一定要跑， 一定要跑啊！ 係，我諗同人嘅性格有關嘅，即本身你個人係急躁底嗰啲咧，你一路跑，你好似浪費緊啲時間咧，你不停好似要諗啲嘢咁樣樣。咁但係咧，當然有啲人就會覺得跑步係好舒服嘅。咁佢呢個嘅研究咧，就話原來散步啊，喺室外散步嘅人咧，比起你就咁喺室內坐低咧，係好好多嘅。佢話嗰個時間咧，大概就係五至到十六分鐘咧，就可以見到效果。即使系 攰啊嘛，十分钟攰啊， 同埋我都想补充一句 ，Kitty， 你呢个研究报告果然系史丹福大学做，因为咧得外国嘅屋咧先可以喺室内入边散步嘅， 系系系， 我同你住紧嗰屋咧系散唔到步嘅，因为 只可以叫做原地踱步， 系啦，因为行第十步到咧你就会撞到 墙， 跟住翻翻转头咧行第五步到你又会撞到另一幅墙， 你行十步屋企已经系豪宅嚟噶啦，系啊，我哋两步已经望到墙， 两步。怎么可能 所以其实佢多数都系坐喺度，佢就唔行噶啦。咁不过佢话呢一个咧都系真系集中喺呢一个创意嗰方面嘅。即系如果你系需要一啲新嘅灵感咧，可能散步就帮到你。咁但系如果你系谂紧一啲咧，真系有一个单一答案嘅嘢咧，即系需要集中去思考嘅话咧，呢一个方法就未必帮到。 一定要坐定定啦， 就真系可能要坐定定啦。咁啊，不过譬如你话平时以前细个作文啊，或者谂一啲稿啊要写嘅时候咧，你真系谂唔到，你坐喺度谂爆头都谂唔到嘅时候，可能真系出去外边行一行。不过其实可能同阿钟哥讲嗰个敏感咧，都系即系相关嘅。你行一行嘅时候，其实你系接收紧其他嘅信息啊嘛，你望紧其他嘢嘛，你敏感紧啊嘛。咁所以可能喺呢个时候嘅时候，所以咧呢个时候咧。 你敏感你就有灵感。 所以我夜晚就烦啦。因为敏感时刻喺夜晚。 系 啊。夜晚先敏感啊。 系啊。 所以 Vincent 就好惨啊刘学熙。即系等我啲稿呢等到夜晚十二点几。 我通常就系因为你听紧敏感时刻。 听完之后写稿写完稿录得嚟 send 俾佢十二点。 系啊。 中午一点钟先有得瞓。 你都好啲啊。你夜晚黑就已经师兄大发敏感。我秋天先敏感。我皮肤敏感啊。同埋气管敏感啊。如果我是一个创作人我只能够在秋天的时候先可以思潮澎湃那就真的不行。 Sorry, 份工真的等不到你这么久。 不过真的除了你说有些人是很得意的有些人真的朝早呢是创意澎湃一点特别是刚刚太阳初升的时候有些就调转就是说我夜晚才有灵感的嘛是夜晚他们喜欢净化了全日之后夜晚才觉得有一种宁静的感觉去写东西嘛。除了日一日之外正话欧讲了。真的一年四季是有不同的冬天你寫不到東西、冬天真的冬眠 是啊是啊我都覺得是我都覺得 春天就濕了濕了不想寫、夏天太熱、寫不到跟住，真系秋天， 一年过 咗，春天又湿得滞，啲纸都霉啦，咁样系嘛？ 回蓝天，即系个人噏啊，有啲噏住嘅感觉咧，唔想写啊。 系啊，嗱呢个都有一个研究系发现嘅，点解要九月开学咧？ 系， 即系九月咧就系好似头先钟哥咁样， 过咗最热嘅时候啦。 系啊，即系秋天咯，即系你冇得赖咁多嘢啊嘛。你夏天又话哇太阳好晒啊，冬天又话要冬眠啊，春天又话春困啊咁样。 即系最到土嘅嘛，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 正好眠， 等到秋来花又起，收拾书包好过年。 好笑，好笑，好笑， 好笑，呢啲咪同 唔系？等到春，等到冬，等到秋嚟冬又至，系好似。 哦， 等到秋嚟冬又至。总之就全段咧，就系话俾你听，一年四季最好都系瞓啦，即系你都冇做。 系咁啊，一年咁就瞓咗佢咧，咁你好快就2022年噶啦。嗰一天好多人都话好快过一年。 系咯，其实而家三月咯，今日三月一号咯。 三月执咗啦，系嘛？ 咩执咗？执咗 我讲写文咩？2021年 你做好防守嘅措施 系 佢你一缩下佢就攻破你 啊！哎呀，你又话即咩春天冇嘢嘅？春天咁多招嘅， 系正所谓啊！嗰、那个系讲咩我都唔记得咗添啊！ 正所谓系啊。 唔記得咗啫， 係唔緊要，阿全九嘅周時友，我都係咁嘅聽過。 周時友啊，佢正所謂咩？正所謂咧，多數係一正所謂就大家開心咯、啊。呢個我嘅金句嚟。 點解要用咗我嘅金句？你講咗，我能夠再講多次咩？ 唔記得，我真係甩咗啲，我好耐冇試過，我甩咗。 冇辦法，我哋今日轉咗一個新嘅 重拾翻初戀嘅感覺啊！甩咗，唔記得咗。 係我哋去咗一個新嘅場景，所以咧。我都好耐冇报天气， 报下报下， 我报下。 好啊好啊好啊！ 我应该有两三个月冇报过天气。 系，因为我哋换咗场景，你睇唔到个天气啊。 系啊，咁又翻翻嚟，我哋咧即系嘅主场馆啊，去直播室嗰度咧。 交俾阿 O。 今日大致多云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啊，亦都温暖啊。最高气温咧大概25度咧，吹和缓嘅偏东风，晚上咧风势轻微。展望咧明日咧部分时间都有啲阳光嘅，日间都系温暖啊。随后咧一两日咧风势较大，21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82%啊。咁啊，今日都系温暖啊，春暖化。 系啊，嗰潮潮湿湿嘅感觉啦。我自己屋企都开咗呢个抽湿机啊，系啊嘛，大家留意一下啦，就嚟去到9点。先听一节新闻。 一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对出。咁东九龙走廊过海，头先讲咗啦，意外虽然清理好，咁排到去北拱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东港中心，九龙入口咧就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啦。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金钟道东行去湾仔，近住军器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近住坚尼地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就柯达大厦。喺九龙咯，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排到去龙盘苑。 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星工厂大厦繁忙，龙尾奇德专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车多，排到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同大家讲一个爆水管啦，喺何文田嘅佛光街去红磡方向，近住常胜街嘅慢线，咁影响到而家常胜街嘅车不能够转入去佛光街。常胜街嘅车不能够转入去佛光街，受影响巴士路线17号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咁呢个爆水管啦，影响到佛光街同埋常胜街一带咧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喜欢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疑咨询热线18222。 早晨，星期一嘅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啊，美国十年债息咧近期急升啊，股市咧趁机咧急速回调啦，投资界又表示啊，如果债息咧短线咧冇急速啊升到去两厘以上嘅水平咧，预料股市咧调整咧就唔会太长嘅，但系咧三月开局啊，资金咧会否进一步轮动去到传统股咧，就要视乎啊，第一就系疫苗嘅效果啦，第二咧就系经济活动啊重启啦，第三就系两会同埋十四五规划啊，认为咧业绩企啊系重新部署嘅好时机，三月开局啊，希望大家都好头好尾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日朝头早亲子百分百咧，咁啊有白元浩喺度，咁啊电话侧边亦都邀请到咧就慈惠幼苗教育主任啊，资深注册社工啊 Rainbow 喺度嘅，早晨 Rainbow，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系咁啊，我自己咧就有两个嘅仔仔啦，咁啊佢哋暂时都冇呢一个情况出现，就系咩咧？佢哋都唔会话嗌交啊、打交得好犀利嘅，最多都系有阵时啊哥哥咧就真系鬼灵精咁样咧就走去督下弟弟咁样，或者推下佢咁样就玩咁样。不过咧有阵时即系我都可思到将来有机会咧，我两个男仔啊，会唔会大打出手呢？会唔会嗌交呢？遇到呢啲情况嘅时候，我咪淨係可以做一个角色，就係两个分开分开分开，两个都要冷静，係咪可以做呢啲定还是有其他唔同嘅方法可以处理得好啲嘅 Rainbow？ 係呀嘛，我估呢人与人之间相处呢就一定会有冲突㗎喇，越亲密关系更加係啦。 係囉。 咁所以无论即係你话一个家庭里面唔同嘅成员啦，夫妇之间嘅冲突啦，甚至兄弟姊妹嘅手足之间都一定会有㗎喇。咁而家你嘅小朋友家细啦，係咪係咪 BB 仲系几个月係嘛，一岁到啊。 岁半 啦。岁半啦。啊都好开心。咁越大嘅时候你諗下喎，佢语言发展越劲嘅时候就自然可能呢大家又嗌交啊，甚至大打出手咁。咁所以咧，預防性呢治療係最重要嘅。咁啊，其實咧好多時大家觀察一下身邊嘅人咧點樣去處理佢哋手足之間嗰個衝突啊。咁我都可以分為幾類喎，家長你可以留意一下自己係邊一種喎。譬如嘛，兄弟姊妹之間時嗌交、打交，或者時有啲衝撞位咁樣。咁有啲父母咧就會傾向用一個叫權威式嘅。咩叫權威式咧？ 一行出嚟就話停，就全部都要停，係嘛？ 係啦，即係咧擺個款咧就已經好啦。即係好氣勢嘅啫，收聲，你快 喺同一個即係庭咁樣，然後就叫佢哋點點點啊，道歉啊，呢樣嗰樣咁。嗱，其實權威式個好處咧，就係快靚正，好似個感覺係咪啊？即係好快解決件事。但係長遠嚟講咧，你諗下你個角色唔喺度嘅時候，咁佢哋佢啲兄弟姊妹之間咁可以點樣調停咧？咁樣咁同埋有時咧，即係我而家就細啫，咁我而家就要即係叫做我而家反抗唔到爸爸媽媽你嘅説話，可能到到我大個咧，即係我就會覺得喂爸爸媽媽你咁樣去用權威式去壓制我同我兄弟姐妹之间个相处嘅冲突，咁我里面咧即系可能口服，但系咩心唔服嘅、哦，咁所以权威式咧就唔系一个最理想嘅方法嚟嘅，咁啊大家要记住咯、哦，咁可能细个你都觉得好有效好快嘅、啊，但系长远嚟讲咧都有一个唔好嘅影响咯、 哦。 好啦，第二种咧就系调翻转啦，另一个极端啦，就系点咧就唔理嘅，有冇见过啲家长 唔理唔得噶嘛 ，Rainbow 有啲即系冷眼旁观噶，即系哎呀好烦啊，你哋两个自己搞掂佢，唔知你哋啊，你哋自己搞掂佢啊。即系特别可能对一啲家长可能佢生活上都好忙碌啊，即系做完嘢翻嚟好攰啊，咁就有得唔理佢哋嘅，真系完全放手嘅。 咁问啲真系。 系啊，咁又唔系咁好啊，因为讲真，你唔理佢哋，咁佢哋又学唔到一个正面嘅处理嘅方法啊，咁可能两个真系即系即系兄弟姐妹之间嘅相处咧，可能更加白热化咯。咁所以咧就唔建议家长咧用呢个冷眼旁观呢个方式，同头先权威一样嘅，即系呢两个比较极端。咁、所以咧有一种方式咧就比较合宜啲嘅，咁咧就系、一个叫做咩咧，就取两者为中间，就系、一个叫引导嘅角色啦。 系 系啦， 引导。 咁系啦，呢个引导角色就系咩咧？咁其实就系话，父母咧面对小朋友啲兄弟姐妹之间冲突咧，其实你就唔使话俾佢听，你要点点点点点做。不过咧，你就提供一半嘅所谓解决方案啦，即系俾一啲原则啊界线俾佢哋嘅。 就等佢咧可以听完你嗰啲叫做方法之后咧，佢自己谂到咧啊，你想嗰个嘅做法系点样去解决呢个问题啦。 系啦，因为咧最重要后面嗰半咧要俾小朋友去自己去倾啊，自己去解决嘅方法咧，执行点样做咧，佢哋之间去倾咧，咁你谂下，其实几好嘅咁咧，系咪先？你要俾到原则，你嘅界线系点？即系譬如大家唔可以打交，或者大家打完交之后嗰个界线就要点样去和好翻咁。咁但系咧喺个商讨过程里面，譬如可能佢哋争拗嘅原因系喂争紧架争紧件玩具咁，咁啊玩具又得一个嘅啫。咁两个点样相处呢？咁可能大家就要你就俾个原则俾佢哋，然后佢哋可能自己解决方法，譬如啊好啦，咁我哋猜情寻啦，又或者咧啊，咁你玩先，下次轮到我玩啦。其实咧，兄弟姊妹自己之间咧相处咧，去沟通得到咧，其实呢个咧由细到大训练嘅话咧，其实调翻转到佢哋将来去到即系我哋叫做喺个社会里面，其实都系人与人之间都有冲突噶嘛。其实咧都系有利佢哋嗰个嘅，即系识得点样同人相处，点样协调。同埋點樣真正嘅合作咯？ 自己識得解決呢個問題啦，咁就可以。 係啊，係啊，所以咧呢樣好重要啊！咁啊，父母記住就唔好話淨係用權威 或者乜都唔理啊，而係好似頭先咁樣咧，可以咧嘗試俾佢哋去解決。咁同埋咧，其實咧，我哋講緊而家都係啲叫做補救方法啊。咁啊，大家都聽過一個叫做預防性啲治療 啊。係啊，係啊，冇錯。 其實係啊，所以咧好老實，即係你不停處理佢哋嘅衝突咧，其實咧係沒完沒了啊。不如調翻轉啊，即係咧我哋點樣加强佢哋之间个兄弟姊妹之间嘅情谊咧， 有咩感浪 咧？系啊，反而系最好嘅。咁妈妈首先第一啦，即系兄弟姊妹之间其实咧就唔系仇人啦，系咪先？生得佢出嚟都好想佢哋两个，即系或者几个相亲相爱。咁所以咧即系父母个管教模式好重要啦。即系第一就真系要系唔好偏心啦，要公平啦咁样。咁咧第二有阵时咧，我哋成日都讲子女之间咧都要制造机会俾佢哋去自己去相处噶、哦，即系唔好下下都你去介入，即系下下都你话晒事咁，咁同埋咧，鼓励佢哋之间咧可以轮流去做决定啊。即好似咁啊，今次咧就哥哥，下次就细佬，再下次系可能七前寻，咁咧令到你觉得咧，即系唔会话哇，永远都系好似上一集我哋讲过，哇要大要让细，或者咧喂你做细咧就要尊重哥哥姐姐，你就要咧牺牲， 咁就可以互相尊重，又可以互相尝试下做决定嗰个感觉啦。 系啦，同埋咧，大家都要咧建立就咩？大家每个人咧嗰个嘅个性都唔同啊，咁所以就唔好比较啊，哥哥家姐同细佬妹之间，咁反而大家咧就取长补短，系欣赏，大家都欣赏咧，令到每个小朋友都觉得自己被爸爸妈妈重视咧，咁咧兄弟姊妹之间嘅情谊咧就唔会变得咁竞争性，反而咧就互相欣赏嘅角度啦。 哦，咁样咧就真系一家和睦嘅，而且咧仲可以将小朋友成日嗌交嗰个问题咧就连根拔起，又唔使担心。 啦，系咪？ 系啦。 好，唔该晒 Rainbow， 唔该晒。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朝早咧，晨光 Morning Call 继续开放热线电话1872388，可以打电话嚟嘅。咁你知啦，而家疫情期间可能大家减少咗见面咧，有时都好想嘘寒问暖啊，或者系唔觉咩？ 唔觉减少咗见面喎、 啊，系咩？我有啦，我就一定有嘅，冇理由唔觉嘅。 每日翻屋企见到隔篱屋嗰啲鞋咧，冇得必定有七八对喺度，仲话减少见面。 咦？不过你咁样讲又系，我隔篱屋都系，唔知七八对添，有时排到去 lift 口。 嗱，所以咧，即系希望奉劝咁多位喺呢个时候咧，你用晨光 Morning Call 呢个渠道同呢啲亲朋戚友打个招呼， 系啦， 好过亲自踩上门啦。 系啦，打一次电话1872388就可以解决咗嗰十几对鞋嘅问题啦。唔惊冇位摆。 疫情期间温馨提示啊， 系啦， 门口唔好摆咁多对鞋。 系啦，温馨提示1872388晨光 Morning Call 啦。嗱、不过今朝讲另外一样嘢啦，我估你哋都应该会有经历过，嗱，未必系关自己事嘅，但可能会有见过呢一类嘅情况出现嘅，就系讲紧一啲咧喺公众场所嘅尴尬情况。嗱、之前咧都有啲报道讲过话咧，譬如啲情侣喺公交上面，即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嘅一啲亲热行为咧。往往都是令到旁边的人一是就侧目，一是就尴尬啦、即不知道望不望好啦。除了这些之外，也有一些尴尬的行为最近都在报章上面见到的。这个情况呢、我都有见过，但是呢我就选择了都挺被动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啲嘅人咧，有時會唔記得咗拉褲鏈、 哦。火車未到站啊！ 係啊，火車未到站。咁、佢都遇到呢啲情況嘅時候啦，無論係當事人啦，定還是係見到個人咧，其實都要深思熟慮。即係如果見到隔離嗰個，譬如男士好、女士好啦，咁你有時都要諗下啊。第一，我點樣去話俾佢知咧，或者話唔話俾佢知咧？ 識唔識嘅先呢個人？即系你识 通常 当事人嘅 嗱，我当唔识先啦。咁、嗱，更加尴尬啦，系咪先？都唔知点算嗱。你如果望咧，嗱，通常你下意识你会望噶嘛、第一，我估望第一眼你就发现咗啦。 系， 可能第二眼你就会求证系咪我睇错咧？ 即系叫埋其他人，大家 你望下，你望下，帮下眼啦，帮下眼。 好啦，你 咁又唔会，但系你可能会最少望两次啊。即系第一次系好似觉得系啦。第二次你会确认噶嘛？因为如果你要考虑到底话唔话俾佢听之前，你首先要肯定自己冇睇错先啊嘛，所以我觉得系最少望两眼嘅。咁跟住你就再谂啦，到底我用一个乜嘢嘅方法去话俾佢知咧？定还是不算啦，我当睇唔到啦咁。 好、麻烦咧。咁如果你系譬如唔同性别啊、即系如果你见到个女士冇拉拉链，同、或者你哋见到个男士冇拉拉链、又唔同嘅、 哦，咁啊， 即系个男人见到个男人冇拉拉链，可能话喂，先生，冇拉拉链啊，可能咁样。你见到个女士咧，佢第一个反应就系、是。你做咩望我嗰度啊？即系你又会惊， 系啊系啊系， 即系话错咗啊嘛。 咁啊，讲翻佢哋点样处理啦、其实我觉得呢一个方法咧都系可以试下嘅。咁就话说，其实系有一家人喺火车上面咧，就见到一个女士咧嘅火车未到站啦、真系未到站， 真系未到站， 成家人都见到，咁应该系真噶啦， 唔系幻觉嚟噶， 冇错啦，真系成家都见到。咁咧就妈妈同小朋友都见到。嗱、小朋友嘅高度，因为可能真系啱。啱啱系嗰个视线水平啊，咁、跟住佢哋嘅处理方法， 时运高啊佢，啱啱好时运高， 系啊， 就望到。 个处理方法就系个妈咪咧就细细声同个小朋友讲啊嗱，我哋阵间咧即系如果同阿姐姐讲翻嘅时候咧，我哋就细细声善意咁提醒啦咁。咁于是咧阿小朋友真系即系可能同意无忌啦，咁亦都系因为佢将自己真系见到嘅嘢讲俾佢听，咁、就行埋同嗰个姐姐拉一拉阿姐姐个衫袖先，咁阿姐姐系 直接拉佢条裤链。 姐姐，我帮你拉翻我条裤链啊！我又冇谂， 你都见得 O 多喺度扮，喺度扮太叔叔讲嘢， 怪姐姐，我好惊， 佢话细声啲嘛， 唔係，佢係叫佢烏低身，跟住其實細細聲嘅耳仔邊咁同佢講：啊，姐姐啊，你個火車未到站咁啊！咁於是乎咧，咁就即係呢一個好似稍為地係比起大人兜口兜面去提醒咧，就冇咁尷尬咯。 係，都係㗎。 點知原來個細路仔走埋去講嘅時候？我哋成家都话见到啦， 讲埋呢句， 啲火车未到站， 系爸爸妈妈叫我过嚟同你讲噶，其实都尴尬啊。 近期除咗动画《天竺鼠车车》带动到网络宠物话题之外，有一只白色嘅鸭嘅影片都疗愈咗无数嘅网民。呢一只鸭嘅品种叫做科尔鸭。如果大家打科尔鸭呢三个字，在网上面应该会见到很多相关的影片。到底科尔鸭有些什么魅力呢？科尔鸭又名小叫鸭、可达鸭，英文名叫做 Call Duck， 特色是身形比较小，短短圆圆的身躯，头部相对比较大，配上黑漆漆的大眼睛和短嘴巴，体重在1公斤之内，能够放在手掌心上面站立。话说在2019年，有一位中国的富二代就在自己的社交网站那里发图，表示自己用60,000元的台币买入了一只科尔鸭，之后就引起了两岸三地的关注。目前科尔鸭的价格大概是10,000元台币左右。如果被其他品种的鸭知道这种科尔鸭身价这么昂贵，成为了大家的爱宠，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些不是味儿呢？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吧。我是 Kitty 崔洁彤。 晨光 Monica，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天早头早我们的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就找到 Yvonne 在这里。早晨 Yvonne。 早晨早晨、 哎。你好啊，有些什么点唱啊想送给你的亲朋好友呢？ 哦，有啊，因为我妹妹呢26号生日嘅，而 系啱啱过咗啦， 系啊，啱过咗唔紧要啦，最紧要系个心咯。 啱啊，哎呀，讲得真系非常之好，同埋补足都好紧要噶。你谂下，一补足嘅时候咧，即系等于你妹妹咧，今年有2日都有人同佢庆祝生日。 系啊， 嗱咁咧，妹妹嘅生日啦，有啲咩祝福嘅说话同佢讲下先。 最紧要身体健康啦，啊，事事顺利啦。 咁星期五嘅时间咧，有冇同妹妹庆祝啊？ 佢自己同朋友去 happy， 唔紧要啦。我哋之前已经食咗饭噶啦，因为佢系啊，因为旧历初十噶。 系哦，你哋就食旧历嗰个 啊？唔系，爸爸妈妈中意啊嘛。 哦，系喎、 哦。咁变系咯，咁佢变咗新历嗰日，佢咪自己 happy 咯。 哦，呢个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哦，新历同旧历可以约唔同嘅人一齐庆祝生日。 系啊， 系嘛，咁啊唔错啊，系咪？好啦，咁啊有啲咩歌想点翻俾妹妹听呢？ 家燕姐的皆大欢喜。 哦，点解揾呢只歌嘅？ 哦，因为有特别意思去明白嘅咧，因为爸爸妈妈中意听啊嘛。 哦，好啊好啊，点歌都咁孝顺啊，真系抵你哋皆大欢喜啊！好啦，多谢你啊，二汪，多谢晒你。 好啊好啊，最紧要，拜拜。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团结一心有神传记，哪怕是万尺风浪，都可挽手冲天飞。千般爱是无限，淡淡背影心印在我心间，难过情关万水千山。一生中离离合合是否应该，至少至爱难介意得失意外。神传记， 哪怕是万尺风浪，都可挽手冲天飞。嘿呀嘿呀嘿咿呀嘿呀嘿，团聚分享快乐原地，笑与泪在你我之间，人生多惊喜。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今日有 Kason 罗启新 ，Kason 早晨啦， 早晨 Kason，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哦， 你好你好，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睇啊？ 嗱咁嘅，咁啊今晚七点搭七咧，有医生与你啦。以前咧，即系有一句好老土嘅，就话你患咗咩病啊？我患咗荷包肝硬化咁样，咁即系话你冇钱啦，系咪先吓？咁啊就但系咧，荷包肝硬化呢样嘢咧。最擔心是肝硬化嘛，咁肝硬化咧又乜嘢嚟嘅咧？咁今日咧醫生與你咧，咁啊醫生咧就喺一次身體檢查裏面咧，發現咧，喂、有輕微嘅脂肪肝喎、好啦，咁令到阿群姐咧就諗起以前咧佢老公一啲前塵往事啊，就係佢老公咧當年咧就就成日好攰啦，體重下降，但係咧有個肚腩仔喎，咁啊懷疑佢肝有毛病啊，叫佢睇醫生啦，即係點知佢唔理啊，繼續咧做嘢啊，咁啊做嘢有壓力啊，飲下酒啊咁樣，咁啊大家又話有呢個咩非酒精性嘅脂肪肝啊咁樣，脂肪肝咧我研究咗一輪之後就話原來你可能係食得呢、這個。甜嘢啊，碳水化合物啊比较多啊，咁啊即系喺个肝嗰度咧就即系做咗好多脂肪出嚟，咁就积咗喺嗰个位置啦咁样。咁呢个咧就要睇下大家继续做啲 research 啦。咁但系咧，如果你话肝有事咧处理不当啦，咁啊如果你最后咧可能会导致呢一个纤维化嘅，即系肝硬化啦咁样。咁你知咧变变下应咧又话会肝炎都会变肝癌噶嘛。咁所以大家就要咧。打醒十二分精神睇今晚啊，醫生與你講咩啦？咁另外春天嚟啦，咁咧有啲叫脾虛啊，脾虛咧就會濕困嘅，即係呢個我的問題啦。咁咧就呢、這個就是、身體出現一個叫春困現象，即係你緊覺得周身咧都好似咧，哇！好重啊， 好攰啊， 力啊，好攰啊，咁样嘅 同埋有少少倾泻添，我觉得嗰啲即係你话脾胃唔好嘅时候咧， 系啊，即係你去便便嘅时候咧，就会咦？点解唔系一个 solid 走出嚟嘅咧？咁咧，中医师就介绍咧，就合时嘅汤水去舒缓下啦。咁而家嘅人咧，中意饮咖啡、浓茶提神啦。营养师亦都提醒大家咧，过度摄取咖啡因咧，就会引致到不良后果噶。咁所以今晚咧睇完之后咧，系唔知开心定唔开心啊？自己有好多嘅问题咧，都犯咗嘅。 不过咖啡呢样嘢咧，真系好奇怪，不停都有研究，即系咁多几十年咧都有研究。有时又话啊，每一日就可以饮三杯就帮你个心脏有健康添，有啲咧就话唔得，你饮两杯啫，最多可以咁样，即系不停有唔同嘅研究，即系你打败我，我打败你，你都唔知道即系相信边一个好系咪？ 系啊，即系总之咧，系中医同埋即系外国人咧又好唔同啦，不过。有問題嘅點都好啦，咁就即係飲咖啡嘅時候要留意翻啦。即係如果你用嗰啲咩三合一嗰啲咧，咁你要留意翻個成分啦。因為有啲嚇、就聽講就話唔係純咖啡成分嚟㗎、可能有好多唔同嘅物料啊擺落去整嘅咁 樣。幫你提神。 點都好啦。糖太多都是不好的，咁、所以要留意翻啦。咁另外咧，咁啊铿锵集咧就讲下呢个腋下息食啊，八点钟嘅铿锵集。因为受疫情影响咧，好多人咧失业啊，开工不足啊，咁就领取呢个食物银行啊，又或者一啲咧就系、是、食物嘅援助咁样。咁但系而家需求大增啦，咁呢个援助力度又够唔够咧？咁样好多咧，即系平时会捐食物出嚟嘅酒店啊，特别系自助餐，你知啦，佢真系有好多剩食嘅，又企理咁样捐出嚟。但系咧，即系之前有一段时间咧，又话禁堂食啊、晚市咁样，自助餐都少埋。咁系咪呢啲咁嘅捐助又会少咗咧？咁今晚就可以睇睇铿锵集啦。咁去到咧日常八点半翻嚟。系啦，即系见到佢哋陆续喺呢个竹篙湾出嚟之后咧，上个礼拜六啊就已经开始咧有即系拍摄啦，见到佢哋吓，咁啊跟住咧就会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大潭水塘啊，原来有好多行嘅

因为如果有小朋友，就希望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俾佢。如果两个人有共识，唔想要小朋友嘅话，其实结唔结婚系冇分别嘅。当然，亦都会有啲人话，结婚系对对方嘅一种承诺，唔关要唔要下一代嘅事嘅。但系我哋亦都见到而家呢一个世代，有好多情侣都系因为有咗 B B， 所以选择结婚。同以前的传统想法先后次序调转了。以前的世代是结了婚才有 BB， 现在是有了 BB 才结婚。所以你听到有人说结婚，第一时间不是恭喜他，而是问他是不是有了 BB 啊？结婚才有 BB 还是有 BB 才结婚，对于父母来说可能是一个先后次序的分别。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其实完全冇分别嘅，因为佢一出世，其实爸爸妈妈已经结咗婚。喺以前嘅年代，生一个小朋友系一刹那嘅事，养一个小朋友系十几廿年嘅事，教一个小朋友系一生一世嘅事。而家啲人会咁讲，生一个小朋友系一件辛苦嘅事，养一个小朋友可能已经系一生一世嘅事。教一个小朋友是你一世都做不好的事。等阵，生小朋友怎会辛苦呢？有病就看医生啦，要搞到咁辛苦，何苦呢？是的，是的。但是在过程里面已经想紧怎样养和怎样教。原本应该是开心的那一刻，顿时心情变得沉重。原本应该是充满喜悦的高声大叫，亦变得充满痛苦的无奈呻吟。精神去到崩溃的边缘。所以你终于明白为什么现在香港的出生率这么低。生定不生，生定不生，生定不生。整个过程心里面就是不断重复着这句说话。世界真的变了。你想想，以前的世代生小朋友是最正常不过，不会想那么多。永远都是那一句，天生天养，生得出自然养得大。咁点解而家家长谂多咗咁多嘢嘅？系因为曾经睇过传说之中山神话养一个细路要400万嗰个广告而俾佢吓亲？系因为见到而家嘅小朋友睇天竺鼠车车笑唔停口，觉得冇办法同佢哋沟通而吓亲？不过先要搞清楚，到底你系俾天竺鼠车车吓亲，定系俾小朋友嘅反应吓亲？还是系因为俾而家呢个世界吓亲？担心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后，这个世界不知道变成一个什么的世界。不断是这么想，最后连自己都吓埋，所以都是不生好过生。其实不单止你，小朋友来到这个世界都很害怕，所以他们一出世就哭，喊惊喊惊，因为喊所以惊，因为惊所以喊。不过哟，使乜惊，任何事不要想在一边，你就会开心的了。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钟。 爸爸爸爸，愿望空一招摇，我们怎么了？ 哦，如果个太阳不照我们呢，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了。咁只要你擘大对眼望住个天，求求清风将你吹送到天上，那浪一定把光辉照。 爸爸爸爸，我怕那风不吹，我又怎么了？ 如果风不吹，空气也不冻，咁你嘅帆船仔就行唔到啦，只要又飞唔起，小草睇见你咁可怜嘅样咧，佢就会讲俾清风知，风会慢慢地吹送。 爸爸爸爸，我怕草不生长，我又怎么办？ 如果啲草唔肯生长，咁或者你会喊啦。咁於是泥土就會俾你眼嘅眼淚滋潤翻，好似你錫爹哋咁， 啲草就会越生越多啦喎。借大地尽是小草苗。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布丁吐司，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呢一个早餐咧系几好嘅 idea 嚟噶。 系 咁因为平时我知道好多人就食面包啦，面包夹咩咧都系火腿啦、餐肉啦、芝士啦咁样。有时真系食到闷啊嘛。 嗯，咁又系 嘅。系啊，咁啊，咦，做咩咁认真啊？系。有时咧就会有啲。 唔系，我停留咗喺头先嗰个亲亲爹哋嗰一只歌。 系。 个脑海入边咧就系改紧歌词，就系亲亲 Kitty 啦、亲亲 Barbie 啦等等嘅。 系。 系啦。 你系咪想唱出嚟啊？ 咁唔好啦，系啦，等我有机会嘅时候先唱出嚟啦，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咁啊，我哋讲翻呢个早餐先。咁啊，呢个布丁吐司咧，其实系点样做法咧？佢就冇用到芝士，冇用到即系。嗰啲火腿啊咁样嘅，咁但系个样咧好靓，俾我阿 O 睇下先，佢系咁样嘅， 哇， 金黄色嘅， 系咪台式噶？ 其实我觉得我都唔知佢日式定系台式啦、因为佢其实主要咧个布丁系用咩做咧，就系用乳酪啊，咁、听落去咧好似咦比较健康啲，即系做早餐嘅时候，咁点样做法咧？其实好简单嘅啫，就打一隻雞蛋啦，咁跟住加少少糖啦，因为其实我係用呢一个乳酪㗎嘛，咁、其实佢都係有少少甜嘅味道嘅，有蛋香啦，有乳酪甜嘅味道啦，咁加少少糖啦，再加嗰个乳酪同埋少少粟粉，咁呢就混合成一个浆咁样呢、就摆喺呢个多士嘅面，咁当然啦，你可以将呢个面包呢压一压佢中间先嘅，咁压扁咗佢呢，佢就有少少兜兜嘅形状呢、你就可以将呢个浆呢就倒喺面啦。咁然后咧就再将另外一只蛋黄就搽少少喺呢个浆嘅面度，倒少少喺上面， 即系就唔系成只打落去嗰一种。 系啦系啦，就喺上面咧有少少嘅蛋黄。咁其实嗰个效果做出嚟咧就系你焗嘅时候咧，佢蛋黄个位咧就深色咗啲，咁就有一个更加靓嘅外表啦， 同埋有啲金黄色咁样啦。 系啦系啦，因为其实蛋黄平时譬如你焗松饼又好啊，焗其他饼都好啦，搽一阵蛋黄上去咧，焗出嚟个样会靓啲噶嘛。 一个礼拜咧，得礼拜四系可以做呢一件事嘅。礼拜一 咧， 系啦。礼拜一咧，通常太攰啦。 系啊 ，last moment 先起身啦，咁未必搞到啦。礼拜二咧就开始咧，要用多啲时间打扮，因为礼拜一冇打扮。 系要挽回个分数。 系啦，挽回翻喺同事心目中嘅分数啦。礼拜三咧去到周中啦嘛，开始攰啦。 就有师傅啦。 系啦，系啦，系就真系争啲啦。 师傅啦。 系啊，跟住咧礼拜四咧。嗱，又啱啱过咗周中，又未望到礼拜五，唯有揾啲花神氹下自己开心，所以礼拜四就搞呢、 這个早餐啦， 布丁吐 吐司系啦，咁佢咧就用最后就用呢个上下火200度咧就焗佢5分钟咁样，咁啊差唔多噶啦，即系你睇翻你个焗炉啦，如果你觉得可以再窿啲嘅就可以，即系加多少少时间啦。咁其实做法简单，我就觉得都可以为平时嘅面包咧都换上一啲新意啊。 咁啊好啊吓。谂啲计仔氹下自己，朝头早开心啲啦。 林慧的享乐时代。 林慧的享乐时代， 梗系林慧讲啦，冇理由小白讲，冇理由钟哥讲，冇理由阿 O 讲，冇理由 Kitty 讲，一定系林慧讲嘅。 我哋都可以一齐讲嘅。不过咧，今朝早咧讲呢样嘢咧，真系我自己恨咗做好耐。咁但系因为受到疫情嘅影响咧，就一路都出唔到去办呢一件事。今次咧就将呢一件事咧搬咗翻屋企做，既悭钱又安全。 系乜嘢啊？ 整香水啊！ 喂， 系啊，嗱。通常咧，坊間一聽親呢啲工作坊咧，第一件事咧都係話嘅，哇，好貴啊咁樣啦。 係咪真係好貴嘅咧？其實即係呢啲手工香水工作坊，係連個樽都可以自己挑選嘅。咁當然喺個樽嗰度又可以刻埋個名咁。 咁當然啦，每一個步驟、每一個款式都加啲錢咁啦，加埋就好貴啦。 原材料都係你自己一手包辦曬啊？ 你講緊我自己屋企嗰個 係啊， 係啊，一手包辦啊。但係我係安全嘅，大家唔使驚，即係唔好諗到嗰啲實驗室 然之後嘣咁，唔係嗰啲，唔係嗰啲。 應該唔會，應該好優雅嘅。 我未聽過話整香水整到要爆嘅咁樣樣，係咪先？我 諗爆香咁， 都係煲下佢啫，少少係 嘛？你覺得要煲添？ 唔使㗎， 唔使開火添， 唔使開火 添，就咁溝㗎啫嘛，應該。 啊，崔潔彤果然係啊，女士咧對於呢方面可能係精明啲嘅。我之前咧其實係真係有諗過去報一個香水製作嘅工作坊嘅，但係第一。因为嘅价钱咧，我就已经好犹豫啦。第二就系疫情期间咧，我觉得其实喺一啲密闭空间咧，即系做呢件事咧，同埋有咁多气味嘅散播咧，我就始终觉得咧，啊，好似唔系几安心。咁所以咧就，不如都系唔好啦咁。咁今次咧就用一个比较廉价同埋方便嘅方法咧，就系去做呢件事。嗱，其实咧要准备一啲嘢先嘅。咁首先要准备材料同埋工具啦。嗱，顾名思义，头先你哋都讲咗啦，香水梗系想有一个独有嘅标签同埋包装啦，咁希望咧就系话做到一个好个人化嘅香水嘛。其实出边我觉得 sell 得最贵嘅就系，可以刻名，或者呢个味道咧系你独有嘅，即系最吸引就 系 呢样嘢嘛。每一个噱头都系一个收入嘅来源。 我好唔信呢一个嘅，即系呢个味道系你独有咧，我好唔信嘅。你整咗俾第二个我都唔知啦。 同埋我辨别味道唔系咁叻咧，其实我真系分唔到呢只味同嗰只味有冇分别咯。但系可能系你中意嘅味道啦，起码因为你自己整出嚟噶嘛，咁所以咧喺选择材料方面咧都系个人化嘅。嗱，其实咧用嘅材料咧好简单嘅啫。嗱，首先要啲器具咧，器皿啦，需要一啲容器碗啦，跟住需要一个量杯，因为你要攞嚟量度嗰啲份量嘅时候啦。咁同埋需要啲匙羹，嗱最好嗰个匙羹咧系你平时唔会攞嚟食用嘅， 糖两茶匙咁样，生抽一茶匙嗰个匙羹咁。 嗱，虽然咧其实佢都系建议你用翻啲家用嘅用具。但我硬系觉得咧，好似你整完香水攞嚟食饭咧，个感觉好似怪怪地。 咩啫？咁咪香啲咯。 系啊。 唔系啊，但系我惊之前嗰下洗唔干净嘅时候，有少少沙爹味咁样。明明冇呢个材料噶。 呢个系玫瑰露嘅香味。 即系你闻嘅时候，咦，小姐，你有阵咖喱味喎。 系啊，啱啱食完。 咦，你咁讲，我下次试下攞花雕酒个盖嚟做，系咪先？佢有啲花雕味都几得意。嗱，咁跟住就准备。一啲其他嘅普通材料，譬如啲钳仔啦。其实因为咧，你要做呢一件事嘅时候咧，你需要嗰啲用具咧，你只手未必可以咁细致啊。咁所以我就买咗个细细嘅钳仔，咁同埋咧，棉花啦，同埋一啲樽仔啊、杯啊等等，即系都系啲普通嘢啦。讲嚟讲去，咁其实咧，佢制作都好简单嘅啫。因为我拣咗个非常容易嘅方法。你哋细个有冇试过咧？即系攞阿妈啲香水嚟沟水啊？ 冇啊， 冇啊， 唔敢啊， 我唔够胆啊，我直接喷嘅啫。你攞到去 横掂都系啦， 仲沟水系啊！ 我咧细个就有做过，即系阿妈讲：诶，呢支香水唔要噶啦，俾你啦咁。咁有时咧，阿妈就会教落香水会挥霍噶嘛。咁你就硬系 挥霍就你买香水 系啦， 就系挥霍啦， 挥霍系。 佢挥发咗之后咧，明明系一樽又变半樽噶嘛。咁我细佬哥嘅时候咧，就觉得喂唔满嘅，唔得，入翻满佢先咁。咁我就加啲水落去啦咁。其实咧，我今次整香水呢一个方法咧，其实都有少少似我以前呢、這、一个。不过咧，我就系买啲香精纸翻嚟加水。 香精纸啊？ 系啊，原来咧市面上有啲好浓缩嘅香味包装啊，即系你直情系去一啲整香水嘅铺头仔啦。咁原来有啲香水纸买过，嗱唔系人哋坊间话先生试一试呢只味嗰啲香水纸啊，而系真系咧，你当好似一个酒精湿纸巾咁嘅包装。一搣开咧，就系一张香水纸啦。咁佢本身已经现成有啲唔同嘅味道俾你拣，譬如有啲果味啊、花味，即系都系嗰啲啦。咁但系你可以自己沟嘅，即系譬如你可能诶苹果加 蜜糖啦，容易啲， 好似食得咁。 我出街一定唔会撞到阿林慧。 点解咧？ 佢行嗰啲地方我唔会去嘅。 唔系，你问下佢边度可能福荣街有得卖。 唔系嘛？ 你问清楚喎，钟哥，鸭记咪有几档啦，钟哥，你唔系 会啊？ 唔知啊，我去行下睇下揾下有冇先。咁总之咧就好简单，跟住咧你只需要将佢摆喺一个容器嗰度，咁啊加翻嗱，你睇下你想整浓缩版定你想大支啦。咁如果大支咪按比例增加咯，即系多几樽香水纸就多啲水咁样啦。咁然后咧用一个咧按压嘅方法，就将嗰个嘅香水纸同埋嗰个水咧加埋一齐。咁当然咧仲要有一个好紧要嘅用嗰个叫剂量咧就叫补水剂。咁就将呢几样嘢加埋一齐。然之后将佢搅匀佢。嗱，如果你想你嘅香水有颜色咧，嗱，我系想有颜色嘅。 会唔会入风啊？你咁样搞？ 唔会啊， 佢唔系内服，佢外敷啫。 冇事嘅， 唔会嘅。咁然后咧，我就加多咗少少啲食物嗰啲色素啊，系啦。嗱、哦，你当然唔可以多啦， 红菜头咁样。 都得噶，不過可能會有紅菜頭味咯，即係所以我就加嗰啲係食用色素，因為佢教個說明都係咁噶。咁你想有咩顏色，你咪加乜嘢咯咁。咁、然後咧，你只需要將佢攪勻之後咧，好神奇嘅事情就發生。原來香水就真係就係咁嘅啫。我整完之後咧，我第一個感覺就係覺得我以後都唔會買啲貴嘅香水。 又或者你留翻個樽， 係 跟住你 feel 落去咪得咯，即係扮自己係 即係無限添飲咁樣。 係啊，有啲。都是咁噶啦，系咪先？我有阵时有啲好贵嗰啲香水铺咁啊，行下经过睇到，佢都系香橙味啊，咩黑椒味啊咁样，其实同食嘢嗰啲嘢食材差唔多味道。 因为咧，我以前咧，我冇解构过整香水系用水呢一样嘢嚟做原材料咧。我成日觉得，唉，经过好多提炼啊，经过好多工序啊，先整到出嚟啦。但我屋企用咗十分鐘咧，就整咗呢支香水出嚟咧、哦。我唔係有好特別覺得好個人化嘅感覺咯、我就係覺得哇，我今次真係慳咗好多錢、啊。 小朋友有冇即刻試嚟噴一噴？ 我有啊有啊，因為我整咗一支係士多啤梨味嘅香水俾佢。 咁佢、你有冇教佢點樣噴香水先 last 得耐啲啊？ 有啊，但係咧、我仲用咗個好巧妙嘅方法啦。你知唔知香水樽咧嗰、那個蓋咧，你向呢邊扭即係向左扭咧就 lock 咗噶嘛、向右邊扭先開到就開。可以節節咁樣噴噶嘛？ 係， 咁我就 lock 咗佢，我先教佢噴咯。咁佢噴極都噴唔到出嚟。 嚇、啊！你唔係俾佢玩嘅咩？你玩佢喎而家。 唔係，你都要考慮一下屋企，如果咧，即係喺短時間之內沾染到唔同嘅香味，喺唔同嘅角落咧，你需要啲時間去揮發佢。 不過林咪即係好有好學精神啊！呢一樣啊，你幾時想學整即係喺屋企練下鋼鐵啊咁樣製鋼啊？ 冶煉金屬咁樣， 金屬 煉金術師， 哇！你就係傳説中嘅鋼之煉金術師，原來哇！ 香水都滿足唔到我啊！ 佢要練人體煉成啊，人體煉成咁樣 係 嘛？ 不過咧，即係喺屋企自己可以手作仔做呢啲嘢咧，都真係唔錯嘅。但係咧，即係有冇啲咩大家要留意啊？有冇啲咩？步驟係牽涉到危險啊！ 我其實真係完全冇喎、我初初以為咧係可能起碼要煲一下啲嘢啊，或者都唔使啊，完全即係只不過真係靠攪勻佢就得啦。 手套都要戴啩？咁、你整完之後，你成隻手都係味嘅，士多啤梨味。 其實咧，佢係有建議戴手套嘅，我都係有戴手套嘅、但我喺成個過程裏面發覺咧，其實根本上冇乜用嘅。 爸咪今日有冇噴咧？ 係咯，聞下香唔香啊？ 冇用過喎， 冇啊， 我冇控到埋啦。 你戴口罩嘛？ 但系都要提一提，即任何液体咧，可能对某一啲朋友们咧，可能个皮肤会有敏感嘅。咁呢个咧最好大家即系试一试先。即系如果你真系敏感嘅话咧，就唔好喺屋企试啦。 即系最紧要系嗰个香精纸系咪咧？阿林伟， 我觉得系。其实 咧成分 嗰个简单嘅步骤，即系当然如果你真系谂住要去买嘅时候咧，第一就系睇清楚自己会唔会对某啲物质敏感啦。头先阿钟哥话斋，同埋你买嘅时候咧，我觉得你嗰个选择香味嘅步骤都好紧要。 都唔多。選擇嘅，因為我之前有試過即係做一個訪問咧，佢就係已經整好咗一啱啱唔同嘅液體，咁你啊擠啦，即係點樣溝埋佢啦，咁啊其實完全冇技巧可言嘅，咁佢同你講嗱呢只依蘭咧就催情嘅，咁你咪起勢落咯，係咪先？你嗰只 起勢落咧？嗱依蘭係咩嚟㗎？ 係一種植物啊，一個植物嘅，係啊，好多香水都有加㗎， 物極必反啊， 係啊。咁當然你會用青蘋果溝起翻佢啦，咁樣 係 啊，所以我就想問下林慧啊，如果我自己想整一壺香水咁樣啦，咁喺你嗰啲香精紙嗰度揾唔揾到呢啲咁特別嘅味道咧？ 揾到嘅，但我想講咧，你頭先講依蘭啦，我就係記住咧，我買我一定唔會買尤加利啫，因為尤加利係樹熊好中意嗰陣味咧，樹熊食完之後點啊？咪揽住棵树，全日都系呆下唔喐咁样咯。 哎呀， 唔系啊，咁你咪应该用啦。 你我屋企啲香薰咪尤加利咯， 冇嘢揽啊，自己瞓啦。 唔怪之我成日都一秒就瞓着啦。呢啲就系安睡嘅感觉啊， 系啊， 好有趣啊！果然你哋嘅题目新年度，我真系活到老学到老啊。 系啊， 长知识啊， 长知识，催情依兰啊， 依兰阵味，系啊，啲 hand cream 都有噶，咁啊，大家可以 hand cream 都有， 系啊，嗰个。成分啊，系啊，我哋自己再研究下啦。 无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咏钟。 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你几多点？记得避免去人多嘅地方。